楊岳橋說不同意律政司的論點，指出自己的草案是修改法庭程序，而非法律的程序，亦都可以處理台灣殺人案。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有驟雨和幾陣雷暴。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128点，升13点，成交金额19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99点，升56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9蚊，升4.6；金地双至9.4系升咗1仙；友邦保险74.2系跌咗8.5；建设银行6.25升5仙。华孝活森342.25系升咗3毫，中国平安87.85升1.5仙，工商银行5.61升1仙，盈富基金27.55冇起跌。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899，瑞士法郎7.802，澳元5.427，加元5.803，新西兰元5.111，欧元8.7386。每百日元兑港元7.17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062。日经平均指数报20814点，跌128点。港金现价报1209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0.81美元，卖出129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东区走廊方向柴湾近住海丰园对开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咁啊，跟进多一次啦，九龙方面嘅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支路上蒲岗村道嗰个坏车咧，亦都拖走咗噶啦，喺半个钟头前咧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同样都系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而家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咧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咧一段都系慢车嘅。而家车龙都有啲长，排到去界限街，近住基堤道；观塘道方向油塘咧裕民坊一段都系繁忙。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深井段车多，龙尾大榄上斜；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提多次揸车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子豪，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日子可以向小朋友推广爱国的运动文化。 你中唔中意 Kobe Bryant 啊？ 边班人？ 边班人啊 ？Kobe Bryant 啊？ 唔中意啊？A 班人。 想知我哋下次会推荐边一位球坛巨星？咁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天儿、波胜、子豪主持嘅《Give Me Five》啦，多谢。 喂，老公。扣翻好条安全带啦， 转个弯就到，唔使咁麻烦啦。 哎呀，唉，叫咗你啦，就算几短程都有机会发生意外噶。 知道啦， 根据法例，私家车、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机同埋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同监禁3个月。如果你搭巴士，座位又有安全带，你都应该佩戴。 柴家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啊。有谁共鸣呢首歌，大家就听过啦。今次嘅天然地方会同大家讲下奇妙的共振 钟摆啊，即系嗰个好古老嘅最先嘅机械钟咧，就系、是、靠嗰个钟摆不断摆动嚟计时噶嘛吓。其实呢样嘢就系伽利略系发明嘅。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然地方》。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团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纵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25度气温，相对湿度97%， Happy Friday， 系啊，不过 Happy Friday 咧就系、是、都系湿湿立立嘅， 系啊， 湿住咁样嚟，哇，你听我，你而家真系落晒雨咁啊，而家仲系。 系啊，出面落紧雨咯， 滴晒水咁样噶，而家真系讲得少啊吓。礼拜五啦，咁啊早几日咧有啲新闻咧，其实我哋讲过咧，你有冇发觉咧？学而家咧有好多跟进嘅会 啊， 因为咧即系单方面作出咗呢个攻击之后咧，后边好多人就会话真唔真噶吓、啊？究竟系咪真系有发生噶咁样？譬如咧，我哋早两日咧咪话呢个走光黑点嘅， 哦系啊系 啊, 啊，其中一个政党啊做咗个调查啊嘛，就讲咗好似12个地方啊，都系香港里面度嘅，有新有旧嘅，系啦，咁跟住就话系走光黑点，大家自己小心留意。 其中一个咧，我哋仲话喂好新鲜，呢个未见过喎，因为佢唔系商场，系讲巴士啊嘛， 系啊 系啦，嗰、 啊、 阵、 啊、 时候讲紧话九巴咧新装咗嗰条咧，真系人哋就天梯，佢嗰条咧就系透明玻璃采光梯。 我记得我哋嗰阵时讲咧，我哋三个都未见过呢一个新型嘅巴士啊，亦都冇见到咧，即系报章杂志又影张相出嚟，所以嗰阵时都会谂唔明啊！啊，究竟咧佢话 点样透光法啊？ 系咯，我即系边个位透光咧？原来就系佢巴士嘅车身，即系出面啊，由出面你望翻入去嘅话咧，咁你就会平时就系一个成个车身咁，你见唔到入边噶嘛，广告遮住噶嘛，但系就上楼梯嗰个位咧就好似透明玻璃咁样嘅，变咗外面条街度咧就会望得到。车入边，如果你上落楼梯着短裙嘅话咧，就有机会走光啦。 系啦，咁啊，但系嗱，佢嗰阵时咧，我哋都有啲奇怪。我睇嘅时候，我都话佢睇唔到嘅，因为咧即系打横噶嘛。我话即系除非你特登喺下面踎都嚟装咧，先装到噶。 唔系，我睇嗰阵时咧，即系我傻仔啦。我睇嗰阵时咧，你阿豪真系咁讲嘅，我哋咪后讲嘅呢啲。跟住我就话唔系。应该会见到嘅，因为咧有路人喺个马路上面度行噶嘛， 咁 架车经过，系啦，你车经过佢双层巴士嚟噶嘛，咁、你向上望，就算你系冇心嘅、你向上望，因为嗰个高度嘅分别啊嘛，即系尤其是我上得矮啦，系咪？所以会唔会见到噶？咁样 人望高处 系啦， 就变咗下流。 系啦，入边 咧高处变咗下流， 因为佢望到佢裙底。 系啦，但系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嘅，你冇试过你唔能够发言噶嘛。我嗰日我哋吹水都话啦，不如试唔要试下特登装一次 叫阿田去。 系啦，我哋话叫阿田去装我哋，或者我哋装阿田都得。如果我哋装阿田就 系 装阿田弹弓啫，就只系。 系啦，阿田睇下见唔见到我哋有冇走光咁样。 最需要出嚟回应系边个？ 巴士公司 啦，酒吧啦， 我都想 话女士都要。你而家话我，唔系我个设计会走光啊嘛，系咪先？咁于是乎咧，好快地咧，酒吧其实好神速噶。咁咧，佢喺第二日咧，佢其实佢就已经整咗个 post 出嚟咧，佢就话我哋而家已经派人实际去测试过，嗰条楼梯究竟系唔会走光？ 哎呀，我哋两个冇份去帮人哋做实际嘅， 咁佢都有同事嘅，系咪？ 佢哋都有同事有受害人嘅咁样啫，系啦。首先佢点做咧？嗱，佢先同你讲嗰啲叫做采光，唔系走光。 哦，出咩叫采光？ 采光咧，即系佢话咧，我哋点解要有呢个 facial 嗰啲咧？采光治疗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 采光即系采啊，即系 采纳啲光翻嚟， 即系攞啲阳光入去。 采光又唔系采花咁样，即系佢话我哋而家呢个车厢咧就有啲透明咁样嘅设计，就令到咧窗外我哋有啲哇阳光洒入嚟咧，其实睇得只不过系个光线充足啲啫，唔代表走光噶咁样。 喂，唔系嗱，采光我完全赞成。你话如果我哋而家个直播室，你谂下我哋之前呢个直播室装修咧， 系啊。 去咗另外一个直播室嘅时候，有玻璃窗啊！哇，你见到自然光，不知几开心。 系啦， 呢个系好事嚟噶。 好啦，所以佢首先第一咧，佢就话你哋唔好话我哋走光，嗰、那个叫采光先。好啦，我话知系采定走啊，咁系咪真系？ 究竟有冇走光先？ 咁然后佢咧就话啦，佢揾人实际测试过，特登行嗰条楼梯，然后咧就话要所谓装啦咁样。咁佢就话啦。其实条楼梯咧系横向住马路嗰边，要睇到真系有啲难度噶。不过 但系对面马路会有车噶嘛？如果一架私家车喺架的士度各样嘢嘅话，佢同嗰条楼梯都唔系一个水平线，都系低过。 冷静啲，冷静啲。佢话、我哋咧都知道你哋担心，呢个九巴讲嘅吓。我话知道你哋担心，我哋都亲身测试咗啦。我哋尝试从唔同嘅角度去观察，左睇右睇都冇呢个情况出现，所以大家唔使惊。然后咧，佢甚至乎咧就整咗句即安健对联添啊！ 系啊，有个 slogan 喺度啊 ！One two three 走光黑点要提防，点解我要特登装？ 哦 ，OK， 咁老嘅， 两句 OK 啦， 系要， 即系佢系话系走光黑点系要提防。但是为什么我要特登装先，即是偷睇那个装、 即是叫人哋不要偷睇啦，是 不是他说为什么人会特登去装到去即是那个、走光，即是可能是要特登望，可能不知道怎么望才望到。 即是他意思是说特登望才望到那个走光环。 对啦，但是他说强湿的话他们就是会特登装。你见到几多 有啲人的喎。 几多就比如我今天睇今个星期睇报纸都会见到的，有一个人就被人哋捉咗，就是在这个港铁入面就拿一个、手机就特登影人哋裙带。 影夹公仔机添， 你谂下啦，嗱呢一啲咧真系有一啲嘅朋友系会特登做呢啲事噶嘛， 咁唔通你又话 对联？唔系，但系人哋个前提系佢试过睇唔到啊。 哦， 嗱，而家呢个我哋冇得唔信佢噶， 系嘅， 你明唔明啊？我哋不嬲都净系话咁都唔走光，佢话我测试过真系冇走光，咁、我哋就好难喺度一口咬定就系话咧，喂，你咁透明实睇到啦，嗱，即系呢度我哋又真系唯有你而家唯有信佢嘅啫，除非系咩咧？因为建联做噶嘛，除非阿郭佩凡。佢又再做第二次，咪佢哋做噶嘛個調查。 我知，但係佢唔好去做示範喎。 佢做示範影嗰個啫嘛。 咁我就係好有畫面啊，尊貴嘅議員嚟噶嘛。 係咯，咪叫 你睇。 佢新鮮 咁樣 啫嘛。 佢做都好驚，我擔心佢。 佢就係超級迷你群 係 咪先？ 又唔一定係超級迷你群嘅喎，係咪先？嗱，老實講 喎。好醒啊！突然之間。 你話咧，如果要做呢個測試嘅話，你真係認真，因為我覺得咧呢個攻防戰係好有公眾利益 㗎。 因為唔係為咗個別機構嘅聲譽，而我覺得。喂，咁当我哋话嗰个地方会走光嘅时候，其实你系点样去证实佢系走光嘅呢？因为调翻转咧，如果你个测试做得唔好嘅话咧，可能你会放过咗啲走光点嘅。 认同 系咪先？好啦，咁我哋其实而家真好想知道，其实佢点测噶？系咪真系搵人哋咧，即系着晒？究竟嗱，系咪要着短裙先，定系着普通裙？嗱，呢个两个又唔同测试噶咯喎， 吸湿裙啦，同埋嗰啲超短裙啊，嗰啲其实都系佢有段距离嘅。 因为你嗱，作为女士，你知如果你着超短裙咧，其实度度都系走光黑点， 系 你坐喺张凳度都走光嘅，系咪先？嗱，咁所以咧，如果你话 我真系唔知佢民建联点做嘅。如果你话 即系嗰条裙嘅长度究竟去到边度先叫做你觉得系走光咧？ 系啦，喂嗱，佢究竟系长裙、短裙？系咪真系 长裙就难啲嘅？应该系咪？正所谓长裙难过， 系咯，照计长裙就及唔到噶啦，系咪先 ？O K 嘅，系啦。但系问题长裙嘅时候咧，啲女士们都会咧接起佢，因为容易扑啊嘛，因为落紧楼梯啊嘛，咁所以咧都有机会拉高少少啦。但系拉高少少就唔知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 我就好想问一下九巴方面，你九巴嘛， 系 咪啊？ 九巴佢自己做咗。 即系我佢又话用咗唔同嘅角度去做呢个测试啦，唔知呢个角度有冇咧？嗱，佢而家呢个上落楼梯位咧，就唔系向住自己行车线方面嘅行人路噶嘛？ 街外咯，马路啊嘛。 但系永远咧有对头车噶嘛？如果对头车，头先我讲我就坐喺架的士度，或者我系司机，我自己揸紧车嘅时候，其实你咁样望上去，啱啱对面嘅话咧，嗰个高度私家车就矮啲，双层巴士就高啲嘅话。你是可以在隔离度望到上去的，这个角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测试，你明 白吗？因为会塞 车的话， 我明 白了。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巴士停泊嘅时候，喺隔篱嘅时候，啊，系咪真系望到？ 嗱好啦，我又想问一下，特登装同埋即系唔觉意装有冇分别先？ 咁都系装啊，咪都系睇啊。 唔系，因为如果特登嘅话咧，正如头先我哋讲咧，譬如你话有人哋攞手机偷录啦，又或者夹公仔机嗰啲女学生咧，嗰啲你就算点防，佢特登影你噶嘛？除非你叫佢唔着裙嘅啫，系咪先？咁究竟即系我而家都想研究一下嗰、那个测试咧，究竟系你话有对头车，系咪就咁望一下就当系啊？定系咧佢系要停低，然后特登恶高个头望好耐， 攞嗰日几个角度啊，跟住先至再好集中地先要望到嗰啲咧咁啊！ 如果好集中望到，同埋唔觉意都望到咧，有两个程度嚟噶。 当然啦，可以做足，做得完善啲啦。 所以我哋话有阵时你会见到有啲嘅黑点咧，即系男士其实都好尴尬，你要避，即系只不过谂住抬头望一望，哇，即系咁样。但系如果你制造咗呢个机会俾人哋唔小心又好，有心又好，睇到人哋走光嘅话，咁 其实都唔啱。 个设计系咪可以好啲？ 系啊，同埋 嗱，其实佢采光系好嘅。 佢整整下，可能如果真系太多嘅意见咧，佢咪喺个又加翻个广告啦。啱啱嗰个系广告位嚟噶嘛？ 可能未有广告啫，而家 系 因为都谂住加噶啦。 不过我又觉得咁样，究竟咧，即系点解系得佢哋会有反击嘅咧？即系佢咁多间，佢咁多个走光黑点咧，譬如咩戏曲中心啊嗰啲咧，佢哋都即系俾佢列咗上榜噶嘛，系得九巴高调反击嘅啫。 唔系因为佢 仲要强调自己做咗好多测试。 唔系可能佢入咗好多货啊？你明唔明啊？可能佢嗰架车都系入咗个新嘅叫做透光巴士翻嚟嘅。咁你咁样讲，我咁我嗰批巴士点算？不过佢应该有得补救嘅。如果真系好多好大嘅反应， 唔系，但系我哋都应该要相信佢嘅，因为如果唔系，佢都唔够胆咁高调出嚟做一个咁。强烈嘅回应，即系我哋系冇问题，大家唔需要担心嘅，我哋都要相信佢。 因为我谂咧，学你话斋，佢都特登抌咗笔钱咧，佢呢个谂住即系新设计嚟噶嘛。原来咧，我睇翻报道咧，佢呢个新设计叫咩名咧？有主题噶，叫做城市脉搏。哦，系啦，咁即系 点啊？ 即系冇即系透明，系啦。究竟嗰个卜卜嘅意思？ 你就 系 睇到，哎呀， 冇咁讲过，冇咁讲过， 哎呀，冇咁啦。 即系可能系令到你提心吊胆， 心跳加速， 系啦。即系可能咧，下次你搭呢个巴士嘅时候，你就唔系你每日就问自己。信九巴定信民建联咯、 okay. 信民建联定信九巴 呢希望咧都啲人咧又唔好喺度成日都系讲话，咁你唔好着嗰啲短裙，咪冇事咯。 得、哦，你唔可以 咁 样嘅。 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噶嘛，喺下低嗰啲留言咧就话，边个叫你着条短裙啫？你唔怕啦咁。 系啊， 最不负责任的说话。 搭过呢架巴士嘅朋友，即系呢一款新嘅、 啊，其实我哋网上面已经有听众有回应啦。 究竟嗰个危机大成点啊？而家真系好矛盾、啊。公司自己话冇，而全港公信力最高嘅政党就话有。 系， 咁我哋究竟今次应该信边个咧？翻嚟可以读下啲啲、 啊、 留言，系啦， 大家都可以讲多两句。如果你哋有坐过， 啊、 又或者系女士们啊， 系啊系啊， 你够唔够胆上呢种车咧？ 系啊，喂，有冇啲私家车大佬真系有经过嘅？有冇惊过？ 为你破烂。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系啦，究竟呢个巴士嘅设计，嗰条楼梯咪真系会走光嘅咧吓？ 嗱，银马咧就咁同我哋讲嘅，佢就话我有错过啊，楼梯位置车身部分咧系玻璃嚟嘅，咁但系有冇走光佢就见唔到。咁啊 ，Chris 咧就话喂，玻璃啊向马路噶嘛，未影到。如果真系有人想去偷影啊吓，未影到啊，车死咗啦。仲有巴士楼梯系唔俾企噶嘛，咁样咁啊就相对地放心嘅咁样。 唔俾企，但系我哋譬如当巴士停低上落楼梯嘅时候嗰、那个情况咯， 或者上。落之即系要停站之前，咁其实架车仲系行驶紧，但系大家会落车噶嘛？虽然知道楼梯系唔俾企，但系上落都会嘅。 咁而家冇办法，即系唯有咧究竟九巴嗰个测试系点做咯？咁因为咧，我见到网上面咧有啲人，譬如话出咗呢一个新闻之后咧，有啲网民就佢自己声称，你唔知真定假咧，佢就话我有特登咧望过嗰条楼梯，但乜都望唔到。 OK， 系啦，咁但系又好似头先我哋嘅讲法。佢究竟特登望嘅意思係車外望啊，定係車內望呢咁樣 ？Tony 咧就有一個小嘅憂慮嘅，就佢話對面馬路行人或者對頭車咧唔應該構成偷窺嘅問題嘅。不過稍有憂慮嘅咧就係巴士右旁嘅行車線嘅乘客啦，即係究竟佢哋會唔會睇到咧？喺個巴士 旁車輛右旁嘅行車線嘅乘客 係啦，即係車嘅。譬如你諗下一條行車線有三條行車線嘅，你同一個方向，如果個巴士喺中間嘅話，佢左右。边系会有车噶嘛？咁即系有机会。 不过真系咧，嗰、那个机会嚟，我哋咁样拆解嘅话咧，又真系个机会率低啲。系点解咧？佢系要佢行紧上落嘅时候咧，佢先要喺楼梯出现噶嘛？因为假设佢哋唔准企嘅话，咁即系你话你要喺个马路上面咁啱就撞到有啲乘客喺上面行过，然后你仲要抬头望佢，然后咁样嘅机会率之下咧。先至會望到佢走光咯。 其實係嘅，即係 都要啲 即係其實佢真係咪 因緣際會底下 係啊？ 咁甚至乎咧，嗱呢個我真係冇見過。佢話咧，原來好多外國巴士用咗呢一種玻璃車身嘅樓梯設計。 係， 有好多網民都話咧，人哋外國好似行咗十年，因為九巴都係用呢個做佢嘅解話咧。佢話我哋引入咧，其實係外國行咗十年嘅設計。咁佢話如果有走光危機，佢照計外國一早嘈咗啦咁樣。嗱呢個我就冇答過啦。即係呢個巴士係咪英國最多呢啲雙層巴士㗎啦？ 都係嘅， 係 嗰 度，亦都唔係太多地方其實有雙層巴士嘅。 係啊，甚至乎嗱，呢個我都覺得好似有啲啱數。佢話：咁其實而家呢個世界有好多咧，譬如話玻璃嗰啲升降機咧，佢咪四面都係玻璃箱嗰種咧，商場好多噶嘛。 係，即係側邊唔係用金屬嘅。 佢話如果照計嘅話，唔係嗰啲咪仲高危，因為咧你等 lift 一望，你就會望到嘅。但係點解咁多年都冇人特別嘈過話嗰度係會走光嘅黑點咧？咁樣。 其实都有嘈过噶，所以有啲嘅商场咧，就算有同类型嘅升降机都好啦，佢哋都会加咗一齐，好似磨砂玻璃贴纸咁样。 一系就封咗，就黐咗啲好靓 嘅 贴纸咯。 咁系咪即系话，其实佢而家呢一款嘅设计系咪已经安到心咧？睇怕真系唔掂，我谂真系要。 真系要新鲜事，即系我哋去试下。我哋今日放工就真系搭嗰个透明玻璃巴士。 唔系搭系冇用噶，你要搵佢喺隔篱，搵佢喺隔篱个马路度先睇到噶。 测试进行中，我哋要贴住，系俾人话我哋咸湿。 系啊，透光采光最紧要都。系很安全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四个月。按月上升大約 3.2%， 升幅持續擴大。中小型單位升幅亦都擴大至同一水平。大型單位樓價升勢明顯加快，按月升 2.8%， 升幅比三月擴大超過1%。上個月整體樓價按年升近 4%， 今年頭四個月累計升近 9%。 另外上個月整體租金連升兩個月，但按月升幅輕微收窄至大約 0.6%。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就修訂逃犯條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天公布經整合的意見，在三方面提出合共六個額外措施，他希望各方能夠理性務實討論。林鄭月娥朝早出席一個活動之後說，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有關修訂， 佢歡迎有呢一個平台能夠俾官員直接回應，強調有機會面對面作出解釋，對釋除疑慮有正面效用。他又說，由於部分議員的阻礙，不能夠成立法案委員會，因此要用保安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進行討論。他希望議員盡量用好五次會議，合共20小時討論，得到所需的答案，以釋除公眾疑慮。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修訂逃犯條例。委員會主席陳克勤說，期望委員在未來20小時的會議理性務實向政府提出質詢和疑問，並按照議事規則發言。若果委員守規則，是不會阻止委員發言和提出動議。多名民主派議員關注委員會會否召開公聽會，讓市民就具爭議性的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發表意見。民主黨林卓廷說，政府就修例只是進行了20日的公開諮詢，不足以給市民表達意見。不過建制派議員反對在特別會議上討論是否召開公聽會。民建聯張國軍說，希望盡快召開會議，給局方回應議員提問。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出席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指出，由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賦權政府和司法機關處理香港永久居民涉及在境外涉嫌謀殺、誤殺或者意圖謀殺的案件，偏離政府一直沿用的屬地原則，因此並不可行。至於刑事追訴力問題，鄭若驊認為法例只能夠在法律生效之後才可以沿用，因此不能夠處理台灣殺人案，否則違反人權法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說，引渡逃犯的條例用來打擊罪犯，希望修例能夠被干預嚴重，能夠被干犯嚴重罪行的犯人不能夠利用漏洞，避免法律責任。楊岳橋說不同意律政司的論點，指出自己的草案是修改法庭程序而非法律程序，亦都可以處理台灣殺人案。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有驟雨和幾陣雷暴。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7,045点，跌69点，成交金额289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74点，升咗3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8.4，升4.2；金地双至9.3，冇起跌；建设银行6.24，升4仙；友邦保险74.15，跌9毫。中国平安87.3，升5毫，盈富基金27.5，跌5仙，华夏沪深342.5，升1毫，工商银行5.59，跌咗1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09.19，瑞士法郎1.006，澳元0.691，加元1.353，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6.914。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0,780点，跌161点。港金现价报12,09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29美元，卖出1,29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坏车阻路啦，咁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坏车阻路。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快线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嘅，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爱民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 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有车龙嘅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城西道方向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咧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山道。咁另外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啦，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最后提提揸车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应该真重任当， 但是大丈夫默默地去干，有阵时都会有心无力。讲紧嘅系生仔啊！ 近年普遍全球男性精子都出现大大小小问题，数量减少、精子活力低、基因缺陷等等。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同你分析精子危机，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搬咗屋嘅选民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连同住址证明向选举事务处更改住址，记得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嘅选举电邮。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记住6月2号呢个日子啦，查询2891-1001。 Jenny，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觉得阿一是一个很 gentleman 的人，因为我想讲嘢的时候，他都会即刻让我讲嘢，跟住停止他的发言。 Hello， 我是 Shirley 沈欣怡，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会人。 火勢今日星期五點唱嘅日子啊，我哋晏啲可以打電話嚟18723888，但網上留言咧，對於無人歡迎，大家可以留言啦 ，fax 同埋23396453啊，係啊，我呢個拍檔佢等緊你，佢等緊你，希望可以咧，我想讀歌號咧，幫我讀只歌嘅，係佢把聲線由而家一刻開始準備定12點。为大家服务，但系唔知佢清咗佢嘅喉咙未，同埋今日佢想读几多歌咧？我哋有请，清紧喉咙，准备读歌嘅曾志豪。 最近杜汶泽有个节目咧，叫《走佬去大马》，系啊，咁啊话咧，大家要走佬去马来西亚嗰度啦，咁啊引起好多人共鸣噶，因为咧佢之前话，真系唔知咩前世做咗几多衰嘢咧，先至今世要做香港人，挨贵屋吓、啊，又细又贵，咁啊大马嗰度就咩都大啲嘅。不过我发觉咧，走佬去大马咧，可能即系除咗嗰度屋又大又平之外咧，好似仲多咗个理由，多咗咩理由咧？就系嗰度嘅环保。政策好堅決同埋好正義，因為佢可以容許啲人走路去大馬，但係佢唔容許啲垃圾走路去大馬。嗰間新聞係講咩嘅咧？佢馬來西亞環境部長咧，琴日就出嚟宣布，佢話咧打回頭，佢會將咧3000噸嘅非法塑膠廢料，總共有60個貨櫃咁多嘅呢啲嘅垃圾咧，打回頭將佢還翻俾出口國家。仲话俾大家听，马来西亚唔会做发达国家嘅垃圾场嘅，咩意思呢？原来啊，有好多嗰啲发达国家咧，咁啊自己有嗰啲胶啦，生产完嗰啲垃圾之后咧， 佢就唔会抌喺自己个地方度，因为咧，诶，你啲抹垃圾梗系抌出门口噶啦，系咪？你都会将佢抌落后楼梯啦。咁而家咧，佢就话好多发达国家咧，就将呢一啲叫做落后国家咧，就当咗系佢哋嘅垃圾场后楼梯。咁但系咧，佢哋就唔会咧光明正大话俾你听咧。而家我就要将啲垃圾咧运去你哋国家度啦。原来通常咧都系遮遮掩掩咧偷呃拐骗咧，就即系话俾你听咧，嗰啲就申请嘅时候咧入去咧，可能就话啲衫裤鞋袜啊。但系原来打开个柜咧，见到里边就系啲咧唔可以再循环再用，亦都不能够分解嘅嗰啲塑胶废物。咁因为马来西亚咧，佢哋啱啱就做咗个联合行动咧。佢哋就咧揾咗百几个嗰啲货柜调查，发现咧当中有60个嘅货柜同申报嘅时候咧系唔相符嘅，即系头先讲嗰样啦。喂，你又话你入嗰啲系衫裤鞋袜嚟，咁样全部出嚟咧就变咗塑胶嘅咧。好啦，个问题咧就系呢啲塑胶系嚟自边度嘅咧？精彩咯，因为咧里边咧总共3000吨咧冇办法循环嘅塑胶废料咧系嚟自。真系嚟自真真正正嘅八国联军啦，包括有美国啦、英国啦、澳洲啦、加拿大啦、沙特啦、日本啦、西班牙啦、荷兰、德国啦、新加坡啦、法国啦、挪威啦，仲有我哋中国啦同埋孟加拉添噶。特别系中国嗰个货柜咧系零舍有趣嘅，点解呢？因为中国货柜里面装嗰啲咧，原来属于法国嘅垃圾，即系点啊？即系你劏嗰条鱼里边咧，仲有另外一条鱼啊！即系话咧，原来法国啲垃圾咧，本来可能就进口去中国嘅，但系中国其实呢一轮咧已经讲咗话唔会再收胶垃圾噶嘛，咁即系可能咧佢就判上判啦，嚟咗中国之后，中国再将佢咧转送俾咧呢个马来西亚，咁所以咧搞嚟搞去咧，其实全部都系咧喺大家啲发达国家啊、先进地方咧，我哋就接收佢哋呢一啲嘅垃圾，就变咗佢哋后街啦。咁咧嗱，马来西亚咧仲讲咗句，佢哋嘅环保部长咧仲讲咗句，佢就话：第一，我哋会将呢啲垃圾弹翻转头。嗱，咁啊坚抽呢个，因为如果咧你净系谴责啊罚钱咧，咁可能嗰啲发达国家就话：，唉，咁即系钱解决到啦，我咪照攞啲胶垃圾俾你咯。但系而家佢同你讲话，我弹翻转头，唔好意思，贵客治理。哇，呢个就严重啦，因为呢个唔系钱解决到个问题，系冇办法解决嘅问题。有冇头先嗰啲欧美啊、先进国家咧，佢输出啲垃圾就因为佢冇订啫嘛。而家你弹翻转头嘅，佢霎时之间点样处理可能嗰度有几百吨嘅垃圾咧？仲要你唔好忘记，啲垃圾系每日都增加噶嘛，即系我哋都有份啦，系咪？好啦，所以佢呢一招咧真系好绝噶，佢可以令到你咧下次唔敢咧再咁样运出嚟，因为如果唔系，你系自食其果嘅啫。而第二招好绝系咩咧？佢话咧。因为有好多其实系马来西亚里面自己啲商人咧，佢就接收咗呢一啲咧所谓嘅假冒嘅洋垃圾，咁即系其实有内敌啊，要有呢一个咧，即系内奸咧先可以做到呢件事噶，所以咧佢就话佢哋咧就会将呢一啲非法输入垃圾破坏马来西亚生态，损害我哋国家嘅人咧，将佢视为叛国者，绳之于法。哇！你谂下几劲啊！以前你叛国，可能系你要咩咩勾结日本仔啊，打到你啊，即系我哋熟悉嗰啲汉奸嗰啲咁样咧。原来而家唔使噶，你真系木马屠城记一样，你将啲垃圾引入嚟自己国家度，其实已经等于叛国。你谂谂下又真噶，因为最后伤害嘅系你自己呢个国家、呢个地方、呢个社会、呢个环境。咁真系同引入一支军队咧，杀人放火系冇分别噶。你话如果用呢一种嘅环保嘅力度咧，去真系全球实施嘅话咧，你觉得以后未来嘅世界会点咧？我谂以后未来咧，你真系唔敢抌垃圾，因为你谂下，如果你用自己香港做例子得噶啦，如果你啲垃圾咧本来抌喺后栏嘅，而家后栏话俾你听咧，我唔收你啲垃圾啦，你啲垃圾要自己搞掂嘅话咧，咁你谂下点算？你真系唔敢再抌咁多垃圾，因为你唔想自己屋企都变咗垃圾缸。同样道理，如果呢一啲叫做东南亚地方或者其他收开垃圾嘅地方，嗰啲垃圾佬啊，而家同你讲话，我唔收你啲垃圾，多钱我都唔收，因为我收咗你啲垃圾，我会俾人话叛国嘅。咁可能系咪你都会减少抌垃圾咧？嗰啲胶樽真系琴日先至话啊嘛，咩国际无胶日定系我哋香港无胶日？我谂可能真系要认认真真，唔好再得个讲字，唔好讲完就算，因为有啲胶。是真的会弹回来给你自己的。 风头火势，嗯，佢应该都系好响应呢一个环保嘅事业，所以佢应该唔会有咁多胶。你见佢嘅头发连喷发胶都喷得好少嘅啫。我哋有请黄耀祖， 唔系啊，有喷噶个头发，即系我哋其他可以环保啲。即系我要出嚟见人噶嘛，你知道我几贪。 唔系，但唔使惊，因为你本身唔会喷好多噶嘛。 因为我你想讲我唔多头发啦。 唔系，因为你快啊。 我快咩啊？ 你快整好个头， 快整好 个头啦。 快整好同喷多喷少冇关系噶。 咁你咪唔使喷咁多咯，你何苦逼我讲出嚟？ 今日咧，阿祖想讲下语言艺术嗱，并唔系虚伪个艺，我真系想讲下咧，其实讲嘢好有技巧嘅。有阵时如果你表达得唔好嘅话咧，真系会几难听到入耳，又或者。任何人听到的话第一句就会说有没有搞错啊这样。当然如果你的说话有影响力哪些会有影响力呢你是一个局长你是一位议员那理应啊你的说话会更加大的影响力。但如果你掌握得不好的话其实个情况真的可以很尴尬的。今天想讲两个例子跟大家分享。首先就有局长要出场劳工及福利局的局长罗志光。为什么要找他出来呢因为立法会就开会就傾緊一樣嘢，就係關於過勞死呢一個問題。即係之前咧，就有唔同嘅議員咧，都喺度問政府啊，哇，過勞死咁係咪應該要立法咧？即係因為其實咧，一直以嚟啊，嗰個標準工時嘅立法咧，一拖再拖，搞到咧喺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地方啊，都有討論到呢一個問題啦。開始有啲員工因為工時太長、工作太忙，導致因為工作嘅關係而死亡。譬如我哋之前節目都有講到啦，日本有類似嘅情況嘅，就問到局長咁啊，應該要點處理咧？咁其實咧，局長佢嘅答法咧，佢大部分我都係冇問題嘅，因為佢就係講咗咁樣嘅。佢就話咧，其實國際咧就住過勞死係未有一個公認嘅定義嘅，只有極少數嘅國家或者地方啦，會循住補償嘅角度定立類似嘅定義。不過佢哋職安局咧，目前咧就透過一個訪問啦，就喺工作地點因為心血管病又或者係腦血管病病發嘅死亡個案嘅家屬啊、僱主同事咁樣。有研究噶啦，但系相信咧要预计研究三年嘅时间先至可以完成嘅。嗱，其实你咁样答，即系你都做紧一啲嘢，冇问题啊，系咪？但当有议员咧就公开批评嘅时候咧，就话啦，本届政府就住呢个标准工时立法一拖再拖，要问就问到啊局长，咁你话觉得啊要死几多个人啊，你哋先至肯立法啊咁样？当听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局长系咁答嘅。死几多人唔系我哋考虑嘅因素。其实一听到嘅时候咧，即系嗱，你明明系好，我只可以讲你可能系好真咁样去答个问题啦。但如果个议员问到你死几多人，你哋先至肯立法，你嘅答案会系死几多人，我哋唔系我哋考虑嘅因素嚟噶。即刻会觉得超级无良啦、超级冷血啦，等等等等咁样啦。所以变咗咧，语言艺术点样讲嘢系好紧要嘅。但系并唔止佢，除咗我哋嘅局长啊需要小心说话之外咧，其实我哋嘅议员亦都需要嘅，系被网民咧称呼佢做酱爆啊，因为咧就系佢同周星驰一个电影嘅角色酱爆撞样嘅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其实佢自己都会攞翻酱爆嚟讲笑嘅，因为佢竟然投错票，因为之前咧就有人啊就即系话要投票，即系泛民提出咧不呢个不信任特首林郑月娥嘅议案咁样。点知咧佢就揿错咗掣，佢就变成咗赞成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做咗个方法，就喺个网上面度咧，仲同大家道歉，即系觉得自己都甩咗碌嘅。跟住佢就话咧，为表诚意啊，因为佢投错票，佢决定捐出佢自己一日嘅人工就系3000大元。嗱，呢个咧已经系摩尔定语言嘅艺术啦，即系有阵时我会话。多一个议员一个局长，有好多时候你要去处理一个问题嘅时候咧，你太真嘅话咧，人哋真系会觉得，哎呀，你真系几傻仔喎，系咪？有阵时你答得太迂回嘅话咧，人哋又唔知道你讲乜。但我会话，最紧要系，喂，如果你作为一个议员，你投错票啊，呢样嘢你系点样去面对你嘅选民当日俾呢张票你咧，系咪？嗱，但系呢件事最终冇影响到个结果嘅。但系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投错票咁大件事，罚你一日人工就解决到问题嘅话，又或者人哋。问你，哎呀，嗰啲过劳啊，过劳死啊，要点处理啊？你竟然话死几多人唔系一个问题嘅话，其实呢啲嘅答案啊，语言艺术真系一个艺术嚟噶。如果你哋作为一个局长或者议员嘅话，不如揾人带佢哋去上下堂，学下说话技巧啊，唔该。 风头火势，今日 Happy Friday 啊！唉，不过咧成日都落雨啦，唔知道咧佢听日啊，我知道佢听日咧同佢屋企人咧有个计划嘅啊，究竟仲会唔会成行咧？会唔会影响到咧俾天雨？不如你自己同大家讲下啦，桂花田。 系啊，听日已经之前一早约埋屋企人咧，一行可能都有八九个啦，就去主题公园玩嘅。因为佢做咗个promotion 咧，五六月生日嘅朋友咧，佢系唔使免费入场啦，同埋同行嘅亲友咧可以有六折嘅。咁所以咧，我哋约咗听日。不过希望咧听日唔好咁大雨，就唔好影响到我哋冇得去啦。听日除咗我屋企有一个家庭聚会之外，六月一号亦都系小一啦，一年一度咧小一入学派位公布结果嘅日子啊！有两万几个嘅适龄儿童咧就参加今年嘅小一派位啦。咁啊，教育局咧仲话啦，今年咧有近两万个咧嘅同学仔可以派到头三个志愿小学啊！仲有其余嗰几千个同学仔咧，希望你唔会派得太差啦，否则就要去叩门啦。其实每年都是这样的，家长要有两手准备，因为没人知道的结果，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扣门的，所以今天最后今天一定要看看你心仪的学校扣门位有多少，有没得扣门，扣门的条件是什么，扣门的路线你一定要清楚，还有要准备很多很多，真的一份份的准备你儿子的资料，尤其是他将出世纸，因为很多时候家长论论尽尽呢，因为他都要证明是这个仔是你的嘛，他真的在香港出世的这样。是啦，很多文件上面的东西呢一定要准备晒，准备充足。不过呢就真的有专家建议呢，就真的不要贪心，同一时间呢走成十几间学校走去扣门。因为有些学校呢会即时面试的。如果你遇到呢头一两间已经要面试的话呢，那你阿仔阿女呢个表现会唔好嘅，因为有老师咧话过，过往咧有见到即系同啲小朋友面试嘅时候咧，去到面试佢个样子已经攰到啊有嚟啊咁。可能咧就唔知道已经去咗几多间学校面试啊，佢会有一个疲累嗰个样俾大家睇到，咁所以咧家长嗱，你要同小朋友做足心理准备。如果真系唔好彩要去叩门嘅话咧，要话俾小朋友知，一阵咧我哋要去 B 间啦、边间啦同边间啦，最多真系三间好啦，去面试。咁啊，记得叫佢哋咧，即系将仔女咧派，即系唔好将自己仔女派唔到学心仪学校嘅情绪，同埋你唔好个唔开心个样咧，俾仔女睇到啊！虽然咧佢哋得五六岁，但系佢知道爸爸妈妈唔开心噶，亦都会影响佢哋嗰个心情嘅。又话俾佢知，我哋又去呢间学校望下啦，好唔好啊？同其他小朋友倾下偈，玩下啦，好唔好？记得唔好叫佢哋背答案啊，因为啲老师真系会知道哦，你背答案噶，咁真系扣门位嗰个位，你就会让双手封。送了给其他小朋友的了，希望听日大家都可以成功获派心仪，又或者扣门扣到心仪的学校，祝大家好运啊。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我答应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一天一天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盲点，不知愈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掉一边，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天啊，你知唔知个劇透嘅魔爪而家伸向你嗰度啦？ 做咩啊？ 已经唔系再讲复仇者咯、 哦。我知道、啊，我睇到、 啊，系啊。 你有 好在我哋唔惊噶，佢有追啊嘛，就系、 是。有、哎、啊，有啊， 所以我咪 话 咯。 睇噶，你讲啊。 想唔想劇透啊？ 其实咧，我 你又唔记得晒啲剧情啦？ 记得嘅， 冇啊。 其实你真系有防护网， 真系 几 好啊你。 剧透你会唔记得？ 记得噶， 失忆防护网、啊。 唔系，我真系晚晚都追嘅，认真地，因为咧，即系呢个剧本就系金庸先生呢、這个剧本咧，真系因为好耐冇睇啊。咁而家咧，即系睇翻咧，哇，原来咁样噶，因为啲人物角色好。 其实你冇耐之前睇嘅， 系啊。嗱 ， 我净系讲俾你听啊，因为今日有啲传媒卖。就话新版结局改动超大， 哦， 即系同原装嘅版本啊，即系 系 啦， 原装 系咩我都唔知， 其实冇所谓， 所以对佢嚟讲冇影响，但我觉得对其他好多金融小说迷嚟讲咧，你将咁多个唔同主角嗰个结局啊，各样嘢咧都有咁大嘅， 听讲话改得都几大， 咁样嘅咩？ 改编啊嘛。睇下受唔受落咯，如果好似撞正阿田呢啲咪好咯，系咩？唔同咗原来，几好啊呢个结果， 都真系好大胆喎！ 原 来 原来张无忌系女人嚟嘅咩？哦 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45点，跌69点，成交金额349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45点，升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8.4升4蚊，金地双至9.4升1仙，建设银行6.24升4仙，友邦保险74蚊跌咗1.5仙，盈富基金27.45跌1毫， 中国平安87.4升咗六毫，华夏沪深341.95冇起跌，工商银行5.61升一仙，汇丰控股64.5跌咗4.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9，瑞士法郎7.808，澳元5.428，加元5.801，新西兰元5.113，欧元8.7402。每百日元对港元7.1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81。日经平均指数报20780，跌161。港金现价报12090，升1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0.92美元，卖出1291.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出旺角方向近住长沙湾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咁即系话影响埋葵涌道出九龙嘅交通啦，就系近住长沙湾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过晒美孚桥噶，咁影响到而家葵涌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喺马嘉烈医院对出。大埔的广福道去太和方向近住南运路有交通意外啊，不过现场就冇咩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是、大埔的广福道去太和方向近住南运路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的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骏发花园。咁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一段都系车多。太子道东去旺角啦，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深水埗嘅桂林街有爆水管啦，去南昌村方向介乎大南街至到荔枝角道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封咗一段嘅桂林街。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How about 欧瑞强？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星期一到五，黄昏7:00至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p out， 欧瑞强。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今个星期骚动音乐有 Robin and Candy 同埋佢哋两支吉他。 你闯我开新世代一个，我共你手抗衡无尽风波。 一年五日 ，Robin and Candy 将会回顾佢哋过去七年嘅音乐，亦都会将佢哋新碟嘅歌唱俾你听嘅。 我越用越见迷人星空。 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丰收发运，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系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宝粮啊？ 叶宝粮嘅叶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又点唱嘅？ 系啊， 呼吁啦，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啦，今日可以打电话嚟啦，因为今日咧有个靓靓妹妹咧就帮手听电话嘅。 今日我哋阿诗同我哋听电话。 OK， 咁啊，网上留言都欢迎啦 ，fax 号码23396453都等紧大家嘅。 我问两位拍档阿豪仔阿田，你哋觉得其实香港人麻唔麻烦嘅咧？ 麻烦， 唔真系唔使谂做答案。 系啊，麻烦。 你觉得咪特别麻烦咧？ 又唔算特别嘅， 即系其实个个人种啊， 很麻烦啫。 O K， 系啦， 颇麻烦咁样，系咪？ 呢三个字自己组合啦。 可唔可以多啲？可唔可以再多加个好字？ 唔使，将呢三个字组合 好多 变 化，系啦。嗱，我睇到两单新闻，两单新闻睇完之后咧，我都真系 有个共通点系咪？ 有个共通点啊，即系啊，点解可以咁嘅咧？嗱，第一单咧就 系 有一个即系做戏院嘅朋友，佢咧就系咁戏院买飞啦，系咪？佢遇到一个朋友想去买飞睇戏，咁你见到嘅话咧，即系啊，点解咁嘅人都会有嘅咧？嗱，话说就 系 咁嘅，佢就去买飞，咁但系我谂个戏院咧都应该系几满啊，所以咧就 买多人排队嘅， 系咩啊？ 多人排队、 又唔系，即系因为都几爆啦，咁、所以咧佢就决定去买轮椅位， 系 噶，咁大家都会知啦，每一个戏院入边有一定嘅位置咧，就系俾一啲有需要可能坐轮椅嘅朋友，咁你会见到噶嗰个位置咧就会系吉咗冇戏院提供嗰张凳嘅，就方便佢个轮椅就拍入去咁样啦， 轮椅座位啦， 系啦，好合理啊，好好啊，咁样嘅谂法系咪？当然呢位朋友咧就买唔到飞，佢就决定咧要买轮椅位，仲自己准备咗凳。 嗯， 跟住就要人哋卖飞俾佢。 佢自己准备咗张轮椅啊？ 唔系，准备咗一张 凳，可能系接凳嘅啫。 系啦，跟住 你唔好理佢啦，佢总之自攜啦。 系啦， 佢知佢都知道嗰个位系凹咗嘅，即系冇位提供嘅。 系啦，冇一张凳嘅。 佢亦都知道哦，咁样咁我自己攞个轮椅，即系攞张凳仔嚟坐啦，你唔使提供埋俾我。 嗱，佢自己谂到好周到。 佢真系好坚想睇嗰套戏咯， 好需要睇呢套戏。但你知唔知咁样做嗱？首先，我觉得呢个系即系真系好麻烦，因为原来呢戏院系唔可以咁做噶， 防火条例嗰啲 系啦，消防条例犯咗嘅，咁所以其实嗰位嘅职员咧已经系好有礼貌噶啦，就话哎呀唔可以咁样噶，但 系 嗰个客人咧佢真系好大条道理，佢觉得自己啊吓， 我有位咪得咯， 我个商场我识其他人。即系我识其他嗰啲餐厅啊，嗰啲人，佢肯借凳俾我，我有凳可以自己带嚟。 我以为佢无端端响咩嘢名头出嚟咧， 并唔系，佢就话我，佢都系其实都意思都系佢朋友多噶啦， 好笑 啊！我而家自备，咁你咪唔俾我入啊？ 我知啊，佢系听咗我琴日讲噶 咩啊？ 自携饭盒买外卖， 系我自携凳去睇戏。 接凳睇电影， 咁嗰啲叫人哋去交啫，但系佢做嘅嘢就相对嚟讲比较硬化啦，我就 唔系佢而家系交着咯， 系 即系同戏院有交着嘅状态， 系啦。嗱，开头呢个职员咧，佢就讲到明就话唔可以，我问经理啊，但系经理咧嗰阵时就放饭。经理就唔响度，咁最终咧点样去处理咗嗰件事咧？因为咧职员有讲到嘅，你违反咗消防条例，我哋唔可以俾你咁样做嘅。 消防我都识啊，消防我识。 喂，你真系好啱做呢啲角色啊！ 佢 即系咁样讲，你唔好同我讲消防条例啦，我熟过你啊咁样。佢即 系 觉得自己好有 面子。 我 谂住话， 我 识 边 个 消防员啊？你识边个？我识黄喜咯， 仲有黄合喜。 系啦， 咁就佢哋都一定系有做过消防员呢啲。 系啦，我仲 识 方中信啊，郑嘉颖啊，咁样 系啦。咁啊，因为呢套戏咧就 即係其實已經係發生喺四月份㗎啦，但係啱啱就即係有新聞出咗 咁樣啦。應該係唔係 Marvel 啦？ 係啦，全城期待嗰套啦，一日就爆啦。咁、哦、可能佢就買唔到飛，佢就決定即係用呢一個方法。咁後屘咧到佢要入場，因為提早買飛啊嘛。 好絕喎、啊、佢，因為買唔到飛，真係應該體諒佢啦。 係咁想睇套戲係咪？ 企位啦，得唔得啊？ 其實我想話啦，但係企三個鐘喎、 啊。佢肯企咪得咯。嗱，你咪唔算違反咗呢個消防條例咯。 但係有冇限定喺嗰個場裡面有幾多人嘅先？如果有嘅话，都系同消防条例有关的。 我怀疑消防条例，因为你张凳咧就阻碍嗰啲唔知即系出入口啫嘛。你、如果你企喺度，我唔知啊。 系啊，但我想话咧，咁如果啊系真系有轮椅人士，佢都有架轮椅喺度噶嘛。 系、咯。 只不过嗰个位今天就可能冇卖到俾轮椅人士。 系。 嗰、个人咧就将佢张凳就当成一个轮椅。 即系你本来都容纳到譬如50个人噶啦，我而家就填咗第50个位啫。 系 啦。系啦。 咁可能佢就会觉得咁、有咩问题啫？我轮椅仲冇，唔系我唔系架轮椅仲冇咁压榨啦。 啊、我又自己带凳，我会带佢张凳。如果好高嘅话，其实阻住咗后面嗰位嘅朋友。 通常轮椅应该系好厚噶，系嘛？ 唔 係 前排， 有啲係第一 行，有啲係前第一行嘅， 係啦。 咁啊，睇下佢高度咯。 咁你估下最終佢入唔入到場？ 入到坐地下，坐肉蒲團，唔係坐個蒲墊。 咁但係如果人哋唔賣飛俾佢嘅，佢點樣入場啫？係咪先？ 啊因為開頭咧就係話嗰位嘅賣飛嘅朋友咧，就話想問經理，但係經理就放飯問唔到。 係咯係咯。 但係佢見到個，你都知有陣時你遇到呢啲客人，佢真係太麻煩嘅話，你都可以喺嗰個時候你賣咗飛俾佢先。 係。 但到佢啦，因為可能你買咗飛， 张飞系坐边啊？ 系咯，嗰个位 我买嗰个轮椅位咯。 但系其实轮椅位如果唔系轮椅人士点买咧？ 唔系啊， 可能你系 我又唔明， 又可能去到即系 家属都可以买噶。 哦，系啊，帮佢买咯。 佢坚持我要坐嗰个位，因为其他位卖晒啦嘛，咁啊就要坐嗰个位，最终。佢係入到場嘅、 哦， 因為咧去到入場嗰陣， 佢搬咗個輪椅翻嚟坐。 佢冇，佢真係攞咗張凳咯，都話隔離有餐廳，我識朋友啊，隔離餐廳願意俾張凳我啊咁樣。後屘咧就話 凳入去入場。 佢出咩凳有冇影到出嚟？ 嗱，咁又冇喎。 好想知道嗰張咧係餐廳借張凳圓咕碌嗰啲凳啊！ 我真係唔知。 圓咕碌嗰啲凳啦， 接凳都好啦， 有 iPad 嗰啲凳啦， 係啦。總之佢好想睇套戲咯， 係咯。 因為後屘咧就到咗個經理去處理，到佢入場嘅時候咧，即係呢位嘅員工都有將成件事咧就同經理分享翻，即係我嗰陣時我真係處理唔到啦，唔識處理啦， 所以就買咗張飛俾佢先， 唯有咁樣先。但係最終咧，個職員就話咧，經理同埋嗰個客人咧傾掂數，跪低照樣俾嗰個客人就入場，就坐咗嗰個輪椅位嘅。 哦，咁即係佢俾佢自攜嗰張凳就坐喺嗰個輪椅位。 你諗下上次咪話有一班客人。因为你个电脑系统未可以买到飞，又系睇 Marvel 嘛，佢话你俾我入咗场先啊嘛，其实嗰个职员都叫做少少跪低先噶，因为正路应该系俾钱入场噶嘛，佢而家话 买飞后入场， 系啦，你话俾我入场先，后补票， 跟住结果有人走佬啦， 系啦，所以你话香港人系咪麻烦咧？你可以调翻转谂，香港啲打工仔咧系咪真系？顾客就是上帝啦， 系 无论你几唔合理，明明同可能嗰个条件要求都唔相符嘅，佢都可以配合你嘅。 喂，有阵时好惊， 系咪好厉害嘅？啲打工仔 文化咧，好强劲啊！真系 系啊， 有啲咩 投诉大过天啊？ 一讲就我投诉你啊！ 唔系，唔好话投诉，我影你都死啊！系咪先？ 因为佢影咗就净系可能摆咗上网就公审佢， 系啦， 但一面嘅说话啊嘛。 但系咁佢咪即系等于 难咗？ 佢而家咪即系开启咗咧？我哋睇戏。多幾個位嘅方法啦，即 係 我想搞清楚係咪因為話嗰度有輪椅座位，但係佢知道冇輪椅人士入去，所以佢就咧將你吉咗個位就當係自己坐著去睇 咁。吉咗啫嘛，咁點解你唔賣飛俾我？我自己有帶凳喎。 喂，聽聞咧演唱會都有輪椅位噶嘛？話去到最尾嗰個時刻咧，嗰刻臨開場 會㗎會㗎會㗎，我試過 係啦，都冇人買個輪椅位嘅時候咧，可以放翻出嚟。 情況唔一樣啊嘛，今次嘅情況唔一樣啊嘛，佢一早就係我谋定噶啦， 点解佢会咁得意嘅咧？ 我估佢都应该有佢嘅谂法同埋成个， 定系已经卖剩啊，冇晒啊？ 应该系最尾嗰个， 佢冇理由一嚟就净系买轮椅， 即系 我未讲噶， 我未讲咗咯，一嚟就全场满座， 系咯，所以我哋咪话咯，同埋同头先阿田讲个 case 好似咯，其实都已经系全场爆满啊嘛。 但系佢唔系临到最后尾嘅，因为佢都话我头先都讲咗，就佢买咗飞，买完咗飞之后咧，佢隔一阵先至再入场嘅，跟住所以咧先至有经理去帮你去处理嗰件事。 唔系， 即系买飞嗰时间 已经系爆晒啦， 系爆晒啊！ 即係同頭先佢講話，有陣時有啲劇場，佢已經係爆曬啦，知道一定唔會仲有人入嚟嗰張飛咧，佢咪賣埋輪椅位俾你咯。 呢、這個情況可能有酌情處理啩，真係未聽過 咯。我諗佢對於 可唔可以出租輪椅啊？喺現場咧，即係唔好嘥咗啊嘛。即係等於嗱，如果我哋咁樣計嘅話，等於咧嗰啲殘次咧，你冇理由真係話 OK， 五樓有個殘次。你另外嗰个可能普通厕所呢可能你要去到一楼先有嘅。 嗯。 但你明明见到真係冇人㗎喎，你都係去屙个小便、嗯、你冇留真係死咕咕唔入得唔入得入咗係犯规㗎。急 到赖嘅都唔入 去。急到赖都唔入去咁、即係你冇理由咁㗎、 不过咁样喎，如果佢呢真係攞张轮椅大嚿佢唔系残疾人士，咁你滥用咁你滥用唔得㗎喎，唔啱。 係啊，同埋佢而家都的而且确令到人哋犯咗个消防条例，如果大家例示有咩事嘅话，因为佢哋有讲到㗎，如果你带入嚟嗰张凳，即係如果真係大家例示有咩事嘅，阻碍人嘅，又或者佢着火，佢个物料系唔一样嘅，其实都系入戏院数㗎喎，即係佢哋你嘅麻烦、你嘅无理嘅要求呢系影响到人㗎喎、 其实即係阴公主，即係其实未听过呢咁嘅新闻，自己带凳入去， 其实佢会唔会系搞错咗，佢唔应该睇 Marvel。佢應該係睇嚟緊上嗰套 X 嗰套 X-Men 啊， 係咩啊？ 因為 X-Men 裏邊咧，嗰個教授就坐輪椅噶嘛， 係 佢係咪可以話恐怖 fans 嚟噶？ 咁佢要剃光頭、 啊，我台上台下，哎呀，有係咪入得場咁多？剃光頭都在所不惜， 都有好多場次嘅啫，唔係去到剩翻一場。喂，四月份係咪先？一間戲院裏面總有兩間或者唔同時段去 爆 啊 嘛， 爆 啊 嘛， 好爆㗎！ 我覺得職員真係要跟翻自己嘅規矩，唔好覺得佢係麻煩就去遷就咯， 好跛只脚先，真系就 喂，唔好咁样，唔使咁激进。唔 系即 系，可能佢凶佢， 你 唔俾我 逼我啊！ 我即刻请咗，我就 系咪要我自残身体？ 哎呀，咁恶嘅咩？ 这雨，我从背后望着你，就这样走出我的生命。曾经的承诺，只像雨里的彩虹。我受伤的心，真的好痛。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如何才能找到我的梦？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才能找到我的梦，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到底我是做错了什么？我的真情难道说你不懂？为什么？ 为什么 受伤的总是我？如何才能找到我的梦？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有一天有一个他真心爱我。 哎呀，好耐冇听佢啦，林志颖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啊？ 嗱，每人咧都有压力嘅，不论翻学又好，翻工都好啦，就算家庭主妇佢都有好大压力嘅。 认同。 咁大家有咩嘅减压方法呢？ 你头先啱啱讲咗个啦。 哦，系啊， 打 我哋好开心，但系你知唔知约脚都系一个压力嚟噶？知唔知啊？因 为 仲要四个咩？你明唔明啊？ 都算系压力噶。 三缺一，如果揾争你嗰个咧，你系唔得咧，你系可以 好似累全家， 累全家咁系好大压力噶。若打牌都， 我会买嘢咯， 吓 买嘢 系咪不自觉地买嘢，定系咧？你系一定会用啊！我好大压力，我今日去买嘢，即系成咁样套餐噶。 有少少一个套餐嘅，其实、即系啊， 即系预咗噶啦。 超市都好，对于我自己嚟， 都系要下一转嘅。 行一转，跟住你买咗啲嘢，因为嗰样嘢令到你放空啊！我要谂我要买咩嘅时候咧，我就唔系谂紧我嘅工作，即系通常我压力系嚟自于工作啦。跟住我就可以啊，唔使谂，我净系谂啊，嗰一下我自己又中意买嘢咧，我觉得爽咁样， 系 啦，饮一杯系 饮翻杯都。好嘅， 即系独个而去饮都得嘅，即系唔使人陪嘅。 自己唔使嘅，因为我自诶即系我自己屋企都会饮一杯。 佢唔系你啊， 有阵时 你饮杯水都要，阿华同我饮水。 唔系我自己一个饮啊嘛。 系啦，人哋话友情饮水先饱噶噃，我自己饮嗰啲叫无情水。 系啊， 既 可以 俾无情水。 当然唔系叫大家要饮好多杯啦，即系有阵时，譬如做完一样嘢真系好攰，有阵时即系个脑好实啊，咁诶饮一杯松一松啦，咁样即系 OK 嘅。 系咯 ，OK， 咁你嗱。而家大家知啦，喺大陸咧，個個即係就算我哋香港都係啦，啲DSE 都喺度考緊試噶嘛。咁大學咧，成過即係大陸有成過千萬嘅高校生， 係 佢哋咧都有唔同嘅嗰啲叫做減壓啊， 減壓方法。 唔係，但係學校係支持嘅喎，係俾佢哋咁樣做嘅。 梗係啦，你壓力如果可以減輕咧，有機會考到好成績咧，就學校有光榮啊嘛。 係啊，好似一個活動咁，我覺得佢幾好高興喎。你睇香港邊有啫？嗱，譬如喺呢個河南市咁啊，佢話係啦，咁有間中學咧，佢話呢啲同學咧集埋一齊咧喺個課室嗰度，咁做啲咩咧？咁佢因為考完啊嘛。咁即系考完嗰份卷啊，讲紧 烧晒啲碌屎佢， 唔烧，因为火好危险 嘅。啱， 过嚟，我啲同学仔一齐搣埋佢，搣到碎 屎 埋 啲碌屎。 试卷啊， 试 卷啊，直情，因为考完啊嘛，佢要答案纸交啫嘛。 考完仲有咩好减压咧？ 唔系啊， 我觉得纯粹发泄， 因为仲有下一科噶嘛。 我即系每一科考完嗰份考卷搣烂佢， 即系起码系有个感觉系你要我读你咁耐啦，要背你咁多 啦，系嘛？ 系 咯 系 咯， 搣晒搣，仲要搣到碎尸万段咧，跟住咧 佢唔谂下自己要 retake 噶， 系又或者佢冇谂过，其实可能考得好咧， 考得好唔紧要啊，考得唔好先惊啊嘛，你要 retake 噶嘛。 啊，咁冇谂过呢个啦，嗱，咁咪有压力咯， 傻仔嚟噶 嘛， 发泄咗先， 系啦，一齐喺课室里面。搣完之后咧，就大家一齐行开咗路，跟住咧，哇！一齐抌抌抌晒啲碎纸落去，咁咧佢就变咗咧漫天飞雪咁样， 系啦，最后自己都翻咯。 嗱，你譬如话 好蠢啊，呢个 压力自己执力好大啊，即刻 执翻又要，系执得唔干净。 虽然咧就真系咧，即系抌到周地都系碎纸，但系啊好快咧就第二日咧已经干净翻晒，因为要准备第二日嘅碎纸啊嘛。咁好啦，另外一间学校咧，咁咧就又系啦，个个考完之后咧就去操场嗰度，咁操场做咩啊？咁过嚟啦。亂咁打空翻， 亂咁打空翻 啊！ 即系打空翻，即系话俾佢大家喺度跳跳啊跳， 即系自由跳咯， 系啊，自由跳啊！ 你有 freestyle 吗？ 系 啦系啦，他们就来了， 做而家 系啦 系啦，咁啊即系俾佢哋咧。 拍拖啊？ 系啊。 咩叫你识拍拖啊？ 拍拖啊！ 拍 call 系咪？ 即系英文嚟嘅，即系而家我未话。 我又拍咩 call 系 啊？ 系咯， 系咩嚟？ 我学咗一样嘢咧，即系譬如而家我咧揿住张台，跟住点样跳过去啊？跟住我踩只脚喺埲墙度一个空翻落地嗰啲咁样。 成龙大哥以前嗰啲系啊，我继续，我继续， 系啦， 好啊，好啊。 OK， 咁另一间学校咧就更加犀利啦。咁咧佢咧又 call 埋啲家长，家长都好大压力噶嘛。好，我哋一齐亲子走去同家长咧，同埋啲学啲老师啊、学生一齐去到嗰个鱼池嗰度。 做咩啊？攞只脚落去浸住，俾啲鱼咬脚趾。 唔系啊，佢话齐齐走去捉嗰啲鲫鱼。 做乜咁样影响？ 冷静啲， 佢哋我好冷静。 啲家长话我要请假嚟减压，本身就系种压力喎。 系啊。 咁齐齐走去捉鲫鱼咧，佢咧咁样捉下捉下咧，其实都可以咧，即系令到令到嗰啲人咧嗰、那个紧张嘅情绪会放松嘅。 咁我哋三个应该要减压去做咩好？ 其实最紧要学校同佢讲话，你考试唔合格，我唔闹你，佢哋就好放松 啦。其实系。 系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就修订逃犯条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昨日公布经整合的意见，提出六个额外措施。他呼吁立法会议员尽量利用保安事务委员会未来二十小时的会议时间讨论修订逃犯条例的问题，官员亦都会尽量配合并作出回应，希望释除公众疑虑。林郑月娥又强调，提出的新修订并没有向商界倾斜。至於若果通過修例，台灣殺人案是否應該由台灣的士林地檢署提出移交逃犯？林鄭月娥說，等有法理基礎之後，再與台灣當局商討，之後由哪個機關提出。差餉物業估價署數據顯示，四月私人住宅樓價連升四個月，按月上升大約 3.2%， 升幅持續擴大。中小型單位升幅亦都擴大至同一水平，大型單位樓價升勢明顯加快，按月升 2.8%， 升幅比三月擴大超過一個百分點。上個月整體樓價按年升近4%，今年頭四個月累計升近9%，樓價距離歷史高位只差1%。另外，上個月整體租金連升兩個月，但按月升幅輕微收窄至大約0.6%。前高官冯永业涉嫌收受商人陈婉玉51万元的案件，陈婉玉继续出庭自辩。他接受控方盘问的时候提到，2003年夏天由时任港联航空行政总裁谢天赐陪同出席饭局，认识冯永业。当时他只知道对方是政府官员，但就不知道是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副秘书长。陈婉玉说，没有印象谢天赐有带他和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开会，自己在2004至2005年亦都冇需要同嗰个局的官员联络。陈婉玉在2005年1月以港联航空执行董事的身份出席立法会会议，冯永业当日是出席的官员之一。他话当日有见到冯永业，但两人在开会前冇打招呼。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从6月10日开始将对所有墨西哥输往美国的产品征收 5% 的关税，直至非法移民不再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特朗普更加表示，关税税率会逐步提高，直到非法移民问题得到解决，到时将取消关税。美国在今个月17日宣布取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的钢铁和铝加征关税，加拿大和墨西哥亦都将取消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和几阵雷暴。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39点，跌75点，成交金额3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4点，升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6，升3.2； 盈富基金27.45跌一毫，金地商置9.4升一仙，建设银行6.24升四仙，友邦保险73.85跌个二，中国平安87.4升六毫，工商银行5.63升三仙，华夏沪深341.95冇起跌，汇丰控股64.15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09.23，瑞士法郎1.006，澳元0.691，加元1.353，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0749，跌192。港金现价报12082，升1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28美元，卖出1291.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啊，葵涌道出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噶，咁亦都影响到呈祥道啦，去荃湾方向落翻蝴蝶谷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明爱医院噶。咁再重复多次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咧出翻九龙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咁亦都影响到呈祥道啦，去荃湾方向落蝴蝶谷道挤塞，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噶。大埔嘅广福道去太和方向近住南运路有交通意外啊，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利诺书院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港岛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佐敦嘅卫理道有爆水管啦，去公主道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医院对出，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使用慢线，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约我哋啦！ 佢就系俾90几个人追紧嘅 CIBS 速度员 Jacko。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27、28季依家接受申请啦！想制作自家电台节目，上 CIBS 网站填表就得。 唔识填唔紧要，预约咨询服务会有一对一专人讲解同协助申请。 无论几多人追我交功课，我都会放开所有，用心为你讲解。 23312334打嚟约我哋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由2019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6%，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有啲人嗌我唔好挂住搞笑 ，I really want to try. What do I do to waste my time? 瞓觉啦。不过逢星期六我都系瞓到10点，因为逢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诗芬同埋崔洁彤嘅《周末有情人》。每次听嘅时候 ，I really want to stop the time.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一出电影咧，好耐好耐年噶啦， 系 唔知讲出嚟咧，你哋有冇印象？ 讲嚟听下。 黑太阳七三一， 有 印象， 但我冇睇， 我都冇睇过， 因为我记得系应该我细个嗰阵时，系啦，我系未够十八岁唔可以睇，但系咧嗰阵时好似有咗呢个电影嘅分级制，唔系太耐， 系啦， 嗰 阵时 觉得哇三级片啊，即系 系啊， 哇好劲啊咁样，我有时会觉得。 你有印象呢、這个黑太阳七三一一九八八年嘅，咁咧我都冇睇过嘅，但系因为咧我记得有几个画面嘅，因为咧佢有啲唔知电影海报定系啲剧照咧，你谂翻好鬼恐怖噶，你有冇印象咧？佢里边其中有一个咧， 佢系咪都讲战争啊？ 佢讲日本侵华，就话咧佢哋喺呢一个即系东三省嗰度咧，就做呢一个细菌嘅人体活实验添，即系活体实验。 系 咁，然后咧就即系佢曾经咧有啲片段嗰阵时，我记得系睇报纸噶，睇、 啊、 报纸咧佢嗰啲细个原来睇咧印象好深噶。我记得嗰阵时佢有一个画面咧，就影住有个女人咧，就伸咗两只手出嚟。咁、但系咧，佢只手咧去到咧，即系前臂部分咧，唔好意思啊，以下呢一段家长指引吓、就得翻棚骨。但系佢成个人电 影桥段嚟嘅， 电影桥段嚟嘅，但系佢个人系即系有血有肉嘅，系净系前肢嗰个部分咧系咁样咧。 其实好 Black Mirror。 我冇睇到 Black Mirror 嗰度，但系我细个， 即系内容，但系讲紧即系你讲紧三十年前嘅电影啊嘛， 系好恐怖喎！ 而家嘅一啲即系。好热门上网 嗰套咩 Netflix 嗰度边嗰啲嘛， 都系类似嘅桥段。你谂下佢行得几前？ 系啊，好前啊！咁嗰阵时咧，我细个嗰时得十岁，我就净系睇过报纸咧，记得有呢一幕咧，我记到而家喎。因为嗰阵时细个好惊，我话咩事啊？点咁样嘅嗰阵时会有呢啲画面啦。跟住咧，仲有另一个画面，其实都系里边嗰啲咧，即系比较残酷变态嗰啲嘢嚟噶。咁点解今日无端会提呢样嘢咧？因为原来佢个导演咧就走咗，系啦，佢个导演个名咧真系有啲难读嘅，我先都等查咗一次咧，应该系茂敦费定系忽，因为佢个字有两个读音，系啦，咁咧佢嗰个所谓费定忽咧， 英文啊， 唔系中文嚟噶，中文查翻， 英文译中文啊，系咪啊？ 咩英文译中文？佢系中国人， 佢系中国人嚟噶， 佢系中国人嚟噶，咁佢嗰个所谓费定忽咧个写法就系上面草花头，下面一个咧城市个市字嚟咁样，咁咧佢七十八岁，咁咧其实佢拍过咧系好多咧，即系佢有个爱好咧被誉为禽兽导演嘅， 系啊，点解会有呢个名字咧？ 因为佢都拍几多咧所谓嗰啲咧即系沟片到极致嘅一啲电影，譬如黑太阳七三一啦，呢个就好出名，香港人即系冇睇过都有听过嘅。另一套咧就真系咧，你净系听过嘅啫，甚至乎咧要咧睇窿窿罅罅咧先听过个名 字，因为冇得上画。 唔系啊，但系我哋好多人都冇睇过，有一套叫打蛇，即系听都冇听过。 系 咁嗰阵时，点样啲人会勾起呢套电影咧？ 上啊，我即刻谂起呢一样。 但系你俾你估下，打蛇讲咩嘅咧？ 我唔知啊， 佢同都系写实嘅，唔系都系同写实有关嘅，仲要系讲紧咧，因为打蛇咧系1980年嘅产品嚟嘅。 系 咁，如果我再俾多个 tips 你咧，同中国大陆有关嘅。 哦， 打蛇， 人蛇啊？ 人蛇 哦， 系啊，原来咧，佢话佢嗰个古仔咧，就系话当时有好多咧嗰啲大陆嘅人蛇偷渡嚟香港。咁佢哋有阵时咧会喺边境咧就即系一系就俾阿 Sir 捉到，一系咧就咧有啲人蛇嗰啲叫做集团咧就会中间咧卡住捉佢哋，咁捉佢哋做咩咧？即系根据电影桥段咧就话咧会向佢哋喺香港嘅亲友，因为嗰阵时有啲人嚟投靠噶嘛。阿三叔，我而家攞住个水泼油过嚟揾你噶啦，咁样。咁佢咧就话有啲人蛇集团咧原来就会特登咧捉咗呢班人蛇之后咧就逼佢哋讲话。三叔电话几多号？叫佢嚟赎你咁样。咁但有啲人成日冇嗰啲亲戚噶嘛。咁有啲就算有嘅都唔想即系赎唔到啊，诸如此类啦。佢就会唔做咁样嘅。咁喺佢电影桥段里边咧，佢就话咧，佢哋就会即系对呢一班人蛇咧施以咧酷刑啦、变态啦嗰啲唔复述得噶啦。因为一复述咧就真系哇， 即系十大酷刑噶啦， 直情系你耳仔四级片咁滞噶啦。咁所以嗰阵时佢话咧嗰套电影咧就 系 话佢仲早过黑太阳七三一。佢就话咧，譬如话哇黐线噶呢套嗰阵时有一套咪叫山狗嘅电影咧， 记得 庄静怡喺里面有做饰演即系惨遭蹂躏嘅女主角噶嘛，有啲嗰啲传媒比拼嘅时候咧就话变态过山狗啊，话打蛇，总之好恐怖啊，里面有啲剧情咧，即系你睇报纸就得噶啦咁样。咁而家就即系呢一位被誉为禽兽导演嘅阿大导演都死咗，咁但系咧好多人都话喂，其实 真係佢最被低估咗嘅一個鬼才。 係 係啦，咁 當究竟係咩咧？ 唔係，因為佢話佢拍呢電影咧，唔係淨係賣弄嗰、那個即係變態喎。 係， 佢都有好。 其實幾現實嘅，即係你講緊嗰樣嘢，譬如你第一套嘅，即係你頭先話 打 人 蛇 嗰套咧， 係啊， 即係喺八十年代嗰陣時係即 係 多噶嘛，你話八零年嘅出品啊嘛， 係。 而只不過佢用電影嘅手法係表達咗出嚟，但係其實裡面發生過嘅事唔可以話真係冇發生。 係啊。 但係咧，即係講緊係佢1980几年嘅時候啊嘛。好拍啲电影，即系冇而家咁多特技嘅科技嘅数码嘅技巧咧。 佢系真枪实弹噶。 哇！我见到啲内容咧，我都打咗个冷震 啊！因 为我谂下在场嗰啲人，同佢拍戏嗰啲人， 系啊， 你望住嗰啲嘢，因为讲战争就会有咩啊、嗯嗯？ 有死人， 有死人，咁死人嗰啲死人系扮噶。定係真死人、 哦、拍電影嘅戰爭戲好多，嘢嘢都要真死人嘅話咧，又唔係嗰樣嘢嚟嘅，即係做可以做到好真嘅演員嚟噶嘛，係咪？唔一定係真係有死人嘅，你又諗多咗啊，田係嘛？ 斷手斷腳嘅咧？ 咁佢唔係真係真打斷人哋隻手啩？ 佢唔係真打斷人隻手，嗰、那個演員又唔使真係斷嘅，但係可能都屍橫遍野啊嗰啲咁樣嗰啲情況咁點 演繹出嚟嘅啫，嗰啲就 唔係啊！原來佢今日都 唔係話 佢又訪問翻咧、啊，當時個副導演咧，即係幫佢執行嘅咧，佢話：哎呀癲㗎佢！嗱，講緊八十年代喎，咁佢就話咧，當時佢哋去咗真係翻咗去大陸嘅長春嗰度拍，咁咧佢話咧第一時間咧個導演就話：你同我搬十二條屍翻嚟啊！系啊， 系真系去大学嗰度， 医学院嗰度， 医学院实验室嗰度，唔该，我想要买尸体。 系、哦、 你话佢真实程度真实到个样去 嗰阵时几多钱啊？3000蚊人仔， 系 买到12具尸体。 哇， 系啦，佢话嗰个副导演咧，佢跟住又访问翻啊嘛， 几抵 咁啊？你谂下震唔震撼啊？ 佢话佢嗰阵时系点样去买尸体嘅咧？佢话佢去到医学院嗰度，咁咧因为你知道储存喺嗰啲防腐液体嗰度咧， 系 佢话咧佢直情咧喺度望住佢话唔系嘛。啊、好似人哋买衫咁样咧，你自己拣啦，你想买边样啊咁样。咁但系佢仲要签个保密，唔系保密协议，佢话要签个协议就话，我哋保证咧系完完整整咧还翻条尸俾翻你哋医学院嘅，因为你哋做实验用途啊，诸如此类咁样噶嘛。咁、嗯、我系觉得咧， 拍戏嘅啫咁样。 我系觉得个副导演好坚啊。咁有个第二坚系咩 咧？听佢讲一定要去嗰度。 咁咪揾食，即 系 执行啊嘛，你专业噶嘛。咁点知咧？佢话个第二个要求就话唔够啊，再搬多10条翻嚟。可唔可以再搬多10条翻嚟？咁咧，佢话其中一幕咧，就系佢要向嗰啲武警嗰啲地方咧、嗯，即系可能系啲警察局咧，就有机会有呢啲啦。 嗯， 佢就问佢借啦，借完之后咧，仲要同啲武警讲咧，喂，可唔可以客串做林记？一齐嚟拍电影， 系 系系啦， 咁真系真系武警喎，讲紧 系啦。咁佢话咧嗰阵时嗰幕，你有冇睇到佢写咧？佢有啲武警咧开头话：喂，好、啊、拍抗日电影，因为佢话系讲细菌战争啊嘛，即系嗰啲即系日本嘅部队啊嘛。佢话又可以即系拍下电影，又可以拍抗日。佢话好啊，咁样佢好多武警嚟到现场，点样嚟到先知话唔系嘛？真系要瞓喺啲死尸隔篱一齐拍，佢话唔制啊，即系喂大佬武警，武警都惊啊， 佢咪话咯，即系你真系可以揾人扮死噶嘛， 系 啦，佢系要真实到个， 真噶， 系啊，真实到咁嘅样啊， 系啦，但系最后咧，佢点样解决呢个难题咧？真系俾你做副导演，真系唔知点算啊！ 你点啊？ 我发觉原来副导演呢个岗位真系好紧要噶， 即系佢帮助， 佢一定要令到呢件事圆满到嘛？你啲武警嚟到唔通走咩？根据副导演所讲咧。佢就又呃又氹，最重要系咧晓以民族大义。各位武警同志，我哋今次为咗爱国而拍呢套电影，你嘅演出系可以令到我哋呢套电影可以上画。我哋要传达呢一个抗日嘅信息，我哋唔可以令到当年喺呢个战争里边牺牲嘅人民就白死。 系啊， 即系佢要哇用呢个方法，跟住佢话咧嗰阵时啲武警又真系比较即系吓爱国纯朴嘅热情。啊、好啦好啦，哎呀，为咗祖 国喎，两个字几大， 系啊，我真系为咗祖国，我哋 真系犀利又可， 好劲啊， 真尸体喎。 系啊，但系佢真系，你谂起佢都犀利啊！ 同埋咧，佢话咧亦都有个场口咧，讲紧鼠疫啊， 系， 哇，嗰个好恐怖噶， 哇，系啊，佢真系。真系捉咗好多老鼠翻嚟， 系啊， 系真老鼠， 其实咧 都系冇技巧噶嘛。 话就话咧喺即系我哋香港嘅港产片咧，好黄金嘅时候咧，即系几日拍完一套戏嘅，有啲导演咧即系又都有听过嘅，就系话咧为咗个演员嗰个情绪，觉得系最逼真。 系， 即系譬如如果你头先话老鼠啊、蛇啊，即系 Kelly Clark 嗰啲嘅咧。點樣即係會令到，譬如通常呢啲狀況都係女演員㗎啦，即係令到佢個表情係做到好真嘅話咧， 即係捉啲真嘅， 用真嘅咯， 係啊， 用真唔使同佢講嘅 ，roll 機掉過去啊，掉過去 啊， 佢嗰下 咪係，佢就要嗰樣咯， 係啊， 咪收工咯，咁咪快咯， 係啊， 犀利好驚啊，真係。 如果接咗呢个戏嘅啲朋友咧，即系演员咧，都唔知点算，不知你会有咩挑战啊？ 系啊，嗱，画面唔再复述啦。不过我想讲两个咧细节咧，就被点解啲人会觉得咧，佢唔系就系变态，佢系有内容嘅一个电影导演咧。因为譬如话黑太阳731，佢原来咧佢话咧佢曾经出现咗一个叫做字幕信息系写咩咧？佢就话友谊归友谊。历史归历史，咁即系咩意思？因为咧嗰阵时咧，即系你如果有翻佢嗰个背景资料咧，就话中日咧就即系终于都叫做解除咗个战争状态之后咧，大家签订咧中日友谊合作， 系 咁，所以就嗰阵时突然间话，唔好再追究啦， 唔好就系大家再讲， 我哋而家系朋友啦，系。 但你谂下嗰阵时佢弹呢个信息出嚟，友谊归友谊，其实即系正面，即系话俾你听。嗱，老老实实一笔还一笔，而家 friend 还 friend，喂，嗰阵时呢啲历史真 发生过就系发 生 过 嘅，嗱，八十年代嗰阵时佢已经即系。可能是因为毕竟咧，即系唔系国内导演啦。咁你话我哋香港，虽然佢台湾长大啲，系啦，佢就行得好前 啊嘛，要审批噶嘛。 系啦，咁跟住佢另一套先讲打蛇嗰套咧，佢最尾个剧情我真系发觉咧系黑色幽默到，唔系黑色悲剧到极致嘅。佢话嗰班人蛇咧经历完所有嗰啲好悲惨啊，嗰啲接近四级嘅残酷对待之后咧，终于走甩咗，有一两个，有个男主角走甩咗， 即系有幸存者。 系啦，幸存啦。咁佢走去边咧？有两个，一个咧就话终于走到咧佢梦寐以求嘅地方钻石山，但佢到钻石山嘅时候，佢癫咗。点解咧？佢话呢度系钻石山， 冇钻石 嘅。大家印象中嘅钻石山系点噶？ 哦，嗰啲寮屋， 寮屋嚟噶嘛， 木屋啊。 哇！佢话佢个幕几劲啊！佢话佢见到咧，佢话。呢、這个钻石山，呢、這个唔系钻石山，我唔信啦！呢度唔系钻石山， 佢以为钻石山系成个山都 系 钻 石 咁样， 因为佢觉得一定系有钱，等于以为嚟香港遍地黄金咧。佢最尾就癫咗，哇！我觉得呢幕系好震撼噶。 咁、又系，其实你讲翻个画面，即系佢用条命仔， 佢用条命换翻嚟。 你谂下，可能一百人去剩翻佢，即 系 死咗九廿几个。 系啦，即系仲要咁残忍，俾人搞咁多事，中间 先至嚟到，原来咁样。 系啊，我 觉 得呢 个 真系好警世嘅，即系你话佢系咪变态，真系唔系佢。最后话俾你听，你争翻嚟，最后攞条命换翻嚟嘅，原来都唔系，系啊，漂洋过海，原来可能都系另一个地狱等紧你啊！ 至于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发展局最快喺今年年底会推出新一期活化历史建筑计划，当中建议将位于青山公路丁九段嘅霍米园纳入计划中。根据发展局的资料，有接近九十年历史被评为三级历史建筑的霍米园，在1930年代由律敦治兴建用作私人住宅，并且由律敦治家族拥有。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霍米园被香港政府购入并用作公务员宿舍。其中曾经担任财政司的夏鼎基爵士亦都在1973年入住过。霍米园是以新古典主义的殖民地时代建筑风格建造，保留了古典建筑细节，包括外墙白色水泥的工艺、古典的石柱，以及走廊和屋顶的樽形装饰栏杆。由1995年开始，霍米园就被改建为机场核心计划展览中心。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系啊，好啦，上个礼拜咧，我哋咧都系讲紧啊，古代啊，吓古代咧就对于呢个食品安全咧，究竟系点样嘅？系咪嗰啲供应商啊，如果卖一啲假货啊、坏货啊，之后咧就会有一啲叫做啊绞刑啊、杖打九十同流放啊，系咪？仲记唔记得？ 唔记得，因为我上个星期五冇翻，好期待。 是不是你上个星期冇翻？系、啊，嗰、那个东东嚟嘅，系、啊啊，真系啊！ 唔使复述噶啦 ，OK 噶啦。 系咁嗱，我继续讲埋落去，因为其中一个个案咧，真系同而家2019年咧嗰、那个情况都系一样。你谂下，由古至今都系咁噶啦，卖假货， 卖假货 系啦，即系古人都会有呢咁嘅情况、嗯、有冇听过阿柳宗元呢个名啊？ 有 系啦，佢系唐代著名嘅文学家同埋思想家嚟嘅。嗱，佢咁出名啊，佢咁出名都俾人呃我先阴公猪啊嘛！ 我买咗假货， 你估佢点样俾人呃法啊？ 买， 你 话说 佢有次病嘅，你估佢跟住 咁买药啊？系咯，假药咯， 系咯。 佢以为有解药，点知变咗假药？ 即系咁。佢有一次咧，佢又病喎，佢又睇大夫啦。咁大夫同佢把把脉嘅时候，啊 ，OK， 系小病小病。 你有起啊咁啊？ 系啦， 仲 有 起咁样。 我唔系黄绿医生嚟嘅，都系一个好医生嚟嘅。 你咪觉得惊奇紊乱咧？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就话啊把把脉，哦，你冇乜事。 食下土茯苓咧就应该冇事噶啦。 而家都有土茯苓 啊，有啊，系啊，嗰时都有土茯苓噶啦，即系好耐噶啦。咁啊，跟住咧，咁啊呢个阿柳宗元咧就啊 ，OK， 好啊，诶，我就依照阿大夫咁讲啊，就诶翻去买啲土茯苓。 好啊。 啊，点知按时服食。即系对 于按毫无起色， 系毫无起色，系啦，应该曾才成日都有呢咁嘅经验啦。点解都仲唔好，但系仲差咗嘅咧？咁系啦，咁啊，跟住咧，于是乎佢又再去睇下大夫，问过究竟啦，大夫啊，喂，我跟住你食呢个土茯苓噶咯，点解都仲系唔得，仲差咗，系咪中茯苓啊？叫做 大夫望住 我，你买土茯苓，你买中茯苓啊？咁样样，大夫话：我等嚟把把脉再嚟睇下。喂，唔系、哦，你真系土茯苓就搞掂，你冇乜病噶、哦。咁点啊？你估件事点样发展落去？ 咩咪买错咗咯？ 买错咗， 应该系佢一 check 嗰啲真系唔系土茯苓。 如果而家呢个年代嗰啲骗案咧，就会话：哦，嗱，你食嗰个唔够贵，我有啲再贵啲嘅土茯苓，你试下买呢一个啦。 试下用手指心啊。 由于咧。大夫咧就真系即系讲到好肯定嘅，我冇医错冇断错症嘅。 系佢又睇下佢啲土茯苓。 系啦，咪跟住咧，阿柳宗元咧就好唔服气，点解会咁嘅咧吓？要查明真相，了解下点解自己即系睇大夫。 去咗消委会，跟住 系啦。 久经之查之下，啊，原来一直食紧嘅并唔系土茯苓， 而系郑裕玲。 而系咧吓，叫做嗰啲叫做老芋头啊。 即系芋头啫， 系啊，即系芋，系比较老啊， 就唔系土茯苓。 系啦，药店竟然用老芋头就当土茯苓咁卖俾阿柳宗元，哇，真系离晒谱啊！ 呢个故事教训大家啦，点解而家有阵时咧，我哋嘅铺头会卖假货咧？因为由柳宗元嗰个年代 已经有 咗 噶啦，真系离晒谱啊！即系睇见同而家 你以为系买到人参，其实系买到条萝卜翻嚟。 系啦，咁当然佢系嬲到震啦，系咪先？话堂堂柳宗元啦，一个文学家同埋呢个思想家，你呃我，咁佢真係走去告发，去俾官府告发啦。咁呢一间铺头咧，真係流放去一年。 哦， 哎呀，我之前咪讲咗话要流放嘅，因为佢卖假货啦，同埋咧仲俾阿柳宗元写书留字。 嗯， 呢一间铺头乜乜乜大名，跟住咧就好唔老实，卖假货呃人，哇！啲即系流传万世。 开个名啦，我哋而家开个名。 系啊，佢冇名啊， 冇名， 冇声冇名讲。 跟住消委会话：诶，呢间我哋冇点名。 系啊系啊， 点唔到啊！ 所以咧，大家买嘢嘅时候真系要睇正啲。古时去到咁样，唐代都已经有人咗去卖假货。 我相信有买卖嗰一日开始就已经有卖假货。 系咯，真系衰啦！ 亦都有假银纸，我 一定有，我相信。系啊，嗰阵时佢讲过噶，嗰阵时有啊有。 系啊 系啊，我记得。 唔好 引佢讲，又重复一次啦。系明嘅啦，我哋继续啊。 唐代之后又去到边个代啊？ 唐宋 系啦，宋啦。咁去到宋代咧，其实因为有就之前咧，唐朝嗰时咧咁严谨嗰啲叫做食安条例。系啦，咁所以咧，去到宋朝嘅时候咧，佢就将呢个食安条例就加强咗佢。 系， 咁佢哋咧就会点咧？就成立一个为各行各业咧就成立咗一啲会。咁啊，佢你估呢个会嘅作用系啲乜嘢？ 哦，检查咯，消委会咁样咯，系嘛？ 因为即系嗰个会咧，叫做即系帮助嗰啲人咧，即系各行各业啊，里面咧要参加，大家都要咧去相关工作嘅人咧都要登记注册。 系 讲到宋代嘅时咯，登记注册，如果唔系咧，你唔入会咧，你就唔可以咧卖相关嘅嘢嘅。 系 即系话，譬如我哋有个风俗 会，即 有 认证咁样咯。 啊，系啦，叫有认证咁。 你卖烧饼嘅入嚟，我要 check 过你啲烧饼煎系面粉做嘅。 有啲咩事咧，都会揾翻有源头啊嘛。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啦，佢哋嗰啲老板啊，即系话啲重要人物咧，就会做一个检测嘅。咁睇你货品 O 唔 OK？ 哦，你货品哦，你呢个哇劣质嘢喎，唔卖五蚊啊。咦，阿豪姐嗰啲好嘢喎，卖10蚊咧，都会喺个会嗰度做嘅，咁其实都几有规模噶。 会唔会有贪污噶？即系我同佢熟啲，跟住咧佢就令到我明明唔系一等嘅货物，佢就将我卖到可以好高价。 好难讲啊！ 呢 啲 一定有啦，唔多唔少有噶啦。咁啊咧，即系宋朝同唐朝咧就一样嘅。佢话啲嘢咧，佢话如果食物坏咗咧，咁要卖俾客人咧，都会涨打90嘅。咁嗱，古人咧都会饮下嘢噶嘛， 会 佢又饮下酒啦。咁饮下酒，除咗饮酒，仲会饮咩噶？ 饮茶。 饮茶啦。系啦，做咩啫？ 哦，你真系同佢合作咗好多年啦，咁都答得中。 再埋饮水啦，饮奶啦， 咁饮茶又检唔检验到啊？ 有茶叶啊嘛，靓嘅茶叶可以好贵噶嘛。你谂下啲无良嘅商人啦，商人添嘛， 商人啊， 商人啊，当然会攞住呢个位嚟赚啲钱噶啦。 一系就变咗烂茶渣咯， 咁样佢哋点样去检测？ 咪攞啲茶叶嚟睇咯。 首先都系嗰啲官自己攞咗啲贵嘅嚟饮下。嗱，我饮咗三五七年之后咧，我话俾你知真定假啦。 系啊系啊。嗱，咁啊，因为咧即系做商人咧，都真系有啲奸噶嘛。佢话啲商人为咗谋取呢个暴利啊，咁佢哋咧就会可能一分钟搵啲次货咧嚟沟当上上等货嚟卖出去啊嘛。咁冇人知噶，系咪先？你话好嘢好嘢，咁咧官府佢真系啦，搵一啲咧即系为咗打击不法商人咧，佢搵一啲真系识饮茶嘅官员。 系。 走到佢哋茶庄嗰度，我嚟今日嚟做测试，即系佢突击噶吓，唔系话去约定啊，约定佢而家一定攞啲好嘢啦，就嚟特登咧喺佢嗰个茶园嗰度咧就去泡茶。咁咧个官员咧佢识噶嘛，因为咁咧泡咗之后咧就会验到啊泡出嚟嘅颜色啊，同埋佢有冇啲杂质喺度咧，而判断嗰啲茶咧系咪好同坏噶。所以咧佢话如果一旦发现咧佢系有假货咧，佢就即刻拉人噶， 又仗打佢啦。 真系好好着重每一个环节嘅，我觉得古代，但系反而咧而家即系大陆啊又好啦，香港都好，嗰啲食品安全都真系好多问题。我下个礼拜都仲有一啲可以继续同大家讲下噶。 制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70点，跌44点，成交金额420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4点，升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8，升3.4；盈富基金27.5，跌咗5仙；建设银行6.25，升5仙；金地商智9.5，升2仙；友邦保险73.8，跌1.25；中国平安87.55，升7.5；工商银行5.63，升3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897，瑞士法郎7.807，澳元5.428，加元5.8，新西兰元5.11，欧元8.7364。每百日元对港元7.1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0792点，跌149点。港金现价报12082蚊，升1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27美元，卖出129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情长度啦，咁去荃湾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车龙有待消散啦，排到去观景台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对出。较早前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着长沙湾熟食市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现在葵涌道和美孚桥出回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大埔的广福道去太和方向，近着南运路有交通意外的，留意现场的封路措施，不过现场就没有挤塞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管道的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较早前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有交通意外，很快脆清理好，影响到现在狮隧出九龙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的石硖尾段近着美河流一段去回旺角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着希福道一段车多，太子道东来回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一带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是子豪，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向小朋友推动音乐文化。 件衫好大只噶， 你喜欢琼沙定喜欢杜丽莎？ 咩啊？琼沙定咩？咩啊？妈咪咩系杜丽莎 啊？妈咪点讲啊？ 徐小凤啲朋友。 想知道我哋下次会推荐边一位乐坛前辈，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天怡、波盛、子豪主持嘅《Give Me Five》啦，多谢。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了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了2019年4月1号或之后开课的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万元加到2万。 我知道以前未用完的资助都用得回，申请有效期和次数都没有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还多了课程选，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一下。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1872-388、1872-388啦。今日我哋嘅大点唱咧，我哋有阿思同我哋听电话嘅。 系，我见到已经有听众啊，打紧电话嚟啦，系啦，1872-388，12点半之后咧拨电话出街。但系而家咧，我哋可以读喺网上面嘅留言点唱先啊。好，首先咧呢度咧有阿李远娴，佢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我系娴妹啊，我咧想提早点唱俾我爱人听啊，佢咧系6月10号生日嘅小强，祝佢咧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亦都祝我哋两粒孙啊，即系咁听咧，阿娴妹同阿小强冇谂过有两粒孙噶吓，要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啊，永远都。咁爱你啊，老公，哇，几 sweet 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咧爱嘅说话咧，真系要讲出口噶啊！我哋都祝阿小强啊，永远都开心健康，生日快乐。 同埋佢已经有两粒孙噶咯， 都仲要永远爱你。 阿爷阿嫲级噶咯， 你会唔会讲呢啲说话噶？阿田，阿华，我爱你啊，嗰啲咁 样。阿华成日讲嘅， 阿华成日讲。咁你咧，我问你， 我 咪 你要问埋阿华讲嘅时候系做紧咩动作啦？如乜耳仔啦， 刀 怪玻璃啦，系啦， 条颈度， 同埋可能系唔俾佢去厕所咯。你唔讲呢个密码咧，冇得拉。系啊，你咁样 好惨啊！讲到佢真系唔系一个人咁啊，讲到好似 好，继续点唱啊！阿坤杰英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阿仔仔嘉南听啊！佢仔咧今年读2年班，佢今日咧系学校下学期嘅考试啊！阿仔你会加油啊！知唔知道啊？仲有想点唱埋俾教佢二 A 班中五科嘅陈主任听？咁啊，咩叫中五科陈主任咧？ 中五嗰科啊？ 科系咯，咩叫中五？系即系PM 个中五啊？系嘛 ？OK， 哦系。 咁啊，祝佢身体健康，仔仔咧都好中意佢嘅，因为佢好友善嘅。是用个心来教学的、啊、真是难得一位的资深好老师、啊啊、希望你考试的同学仔加油啦、 啊、好，这里有个 Maggie、啊、他说呢我叫做 Maggie 青青，今天呢想请你们帮忙呢代唱任何一首呢可以报答一下爱我的人的一首歌，因为为什么呢，我上个礼拜啱啱做完一个大手术啦，而家努力咧就康复之中， 加油加油！ 系啦，喺过去一个礼拜咧，可以话我一生咧最难撑嘅日子，因为有住以下各位朋友大力支持，我先至可以得到再生。希望主持人咧可以读出咧，我一定好想感激嗰啲人啊，包括噔噔噔，我老公黄志伟、蕾蕾、黄欣彤、家姐 Cindy、Novan、姐夫灿灿、Joy Joy、Emily。女女契妈、 囡囡个契妹 Jovan， 头先个 Novan 呢个 Jovan 啊，巧儿啦，阿群啦，敏儿表妹啦，同埋超帮忙嘅朋友 Shelly， 最后咧就要感谢咧我嘅主诊医生咧刘永光教授同埋佢嘅团队，令到我重生噶。希望咧祝愿世界和平，人人开心啊！麻烦晒你哋三位靓靓主持啊！咁我谂你讲到咁多嘅，一定要唱无言感激噶啦， 我都有共情都可以， 系、嗯、有共情都得， 咩事都好，总之就拖住手一齐行啦。咁样， 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 你做乜唱到咁苦啫？ 你我喊住唱噶嘛？ 虽然系啫， 系咪先？ 今日把声唔系几可以尽咗力噶啦，但最紧要啊，祝我哋呢一位嘅听众咧早日康复啊！即系有咁多朋友、屋企人支持你嘅话咧，相信你已经系充满力量噶啦、嗯。 多谢阿祖头先个讲法， 咩啊？ 佢承认咗我今日把声唔好啫，平时把声系。 嗱，我只系讲你今日把声唔好，我真系冇话过你平时把声好咯。 好噶，我 真 系 冇 啊，今日好即系以前好啊嘛。 我辞职啦。 系 Amy 就话啦，你哋好啊，想添咗俾佢侄仔听啊，六月二号啊，系佢七岁生日啊。咁啊，阿德哥和豪哥哥啊，可唔可以咧读首生日歌俾个佢啊？祝佢生日快乐，多谢晒。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 Happy Birthday。 侄仔咧就七岁嘅啫，佢唔识呢嘅呢只嘅。 识点会唔识啫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咯。 咁就唱啦，Baby Shark Happy Birthday, Baby Shark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转咗仔 Baby Shark 系啦 ，OK 啦， 生日快乐！ 好呢度 Candy 啊，佢就话啦，啊，你哋今个礼拜咧，终于你哋都齐齐整整。三隻一同碰啊！诶、哎，三个主持，你哋终于翻嚟啦。 系 咁啊！我呢个星期咧，我就阴功咯，我只脚咧经常都冤冤痛啊！希望可以快啲冇事好翻啦、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阿 Candy 唔使惊啊！冤痛嚟讲呢啲，我经验好丰富 啊！即系个何止系对脚咧， 系咯，我都记得苦中都作乐啊，系咪先？所以唔紧要嘅，最紧要好似你个名咁样甜啊嘛。Candy 啊嘛，系咪先 ？OK 嘅，自己慢慢努力啲 ，dap dap 糖佢啦。 好，呢度咧有 Karen 啊，佢就话咧，我想点唱俾我个仔啊，佢叫做 Alan， 因为咧嚟紧星期一啊，六月三号咧，佢要开始五年班考嘅第一次情分试啦。希望呢几日咧，佢可以俾心机，努力加油。作答嘅时候啊，你妈妈叫你啊，嗱，小心睇清楚个问题，跟住先至去答，唔好分心，专注啲咧就可以噶啦。跟住咧就再点埋去俾。佢老公个细外甥浩浩同埋佢个朋友个仔诺诺，祝佢哋咧星期一、星期六啊一号啊小一派位顺利成功。 哦、好啊，系啊，祝福你啊！ 所有嘅爸爸妈妈好多咧都好紧张啊，即系小一咧就礼拜六派位啦，可唔可以去到佢哋嗰个第一志愿嘅话咧、啊？祝大家都好彩，唔好太紧张啊吓。 OK， 好啦，呢度阿 Yan 聪啦就话啦，今日啦，今晚啊。一年三晚无障碍劇团啊，天虹战队三点嚟咧，会喺呢个元朗劇院表演。 啊，都有啲朋友有份演出啊。 系啊系啊，咁、希望咧各位演员咧为大家打打气，加加油 ，good show good show 噶嘛。同埋仲有咧，想点唱埋俾佢老豆听。 系 啊，佢因为咧佢今个月咧就上咗天家，佢啊琴日咧就帮佢搞好晒所有嘅身后事啊，佢都要平复心情啊。 系。 希望咧今晚都顺利演出。佢就知道咧，爸爸今晚一定会嚟睇我表演 嘅， 系啦， 因 为咧佢对仔女咧都会嚟为佢打。打气嘅，听日咧仲有好多同行嘅剧团嘅朋友嚟，佢支持佢哋啊！佢话佢哋会俾心机做好呢个村长嘅角色啊！多谢呢段时间咧为佢打气嘅朋友，在心中啊！多谢大家， 要 加油啊！ 无障碍剧团咧，佢哋其实有好多，譬如坐轮椅嘅朋友啦，有特别需要嘅朋友啦，边个话唔可以一样做一个演员啊？咁样 好精彩噶！我唔记得我系旧年定前年睇过咯，都系喺元朗剧场嗰度咧，系啊系，系几感动噶噃， 会啊， 系啊，里边啲剧情我谂都可以令到你就觉得读书咧，佢哋为咗读书都真系牺牲咗好大，付出咗好多噶吓，真系。 系 啊，好啦，呢度咧有阿 Jeff 啊，佢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我妈妈上个礼拜三入咗医院，每日都发烧， 哎呀， 又确诊咗有肺炎，希望可以快啲出院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啊！我系多伦多嘅 Jeff 啊。 哦，跟住呢度有阿 Pat 啊，佢就话咧，年几之前咧，屋企同埋公司发生咗好多事啊，到而家咧都仲未解决到啊！我做咗几十年人啊，第一次唔记得咗原来啊。佢自己咧喺嚟紧嘅礼拜六嗰度生日，喂，如果唔系我爹哋约我食生日饭啊，我真系唔记得咗添啊，所以喺度咧就想祝自己生日快乐，所有嘅难题咧可以快啲解决啊， 亦都要祝埋佢嘅好朋友咪咪咧，六月二号都要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读歌王豪仔，你可唔可以读埋首生日歌啊，俾我同埋我啲朋友嚟听下庆祝下咁啊？ 我觉得咧要为佢度身订做，佢唔记得咗自己生日啦嘛。我哋应该同佢唱翻，仍然记得嗰一次 Happy Birthday。我估到你系咁噶啦， 呢啲咪默契咯。 喂，但呢个系啱喎，阿 Ben 唔紧要啊。喂，你自己唔叻咗，而家记得翻啊嘛，系咪？ 系啊。 听日我觉得系咪要好多人点样大肆庆祝嗰样嘢，唔系最紧要嘅，最紧要系自己有个开心嘅心情，系咪？ 你有冇试过会连自己生日都唔记得噶？讲真的。真系冇啊！ 但我唔会，我因为我自己从 通常都系唔 记 得人哋 个 生日啫嘛，好、 就是、 少唔记得自己。 即系好似我哋今年唔记得咗阿田生日咁咯。 佢有生日咩？ 有生咗啦，过 咗 啦， 生咗啦咩？几大几多月啊？唔系即系几多月生日啊？几多月生日啊？几多磅嗰个蛋糕咋？咦，都几好喎，系喎， 几磅咯个蛋糕？ 你几磅啊？ 系啊系啊，唔紧要啊，阿 Pat 最紧要开心，系啊系啦，唔好谂 嗰 啲唔开心嘅嘢。 桂花田都陪你啊， 系啦。 OK， 好啦，冇紧要嘅，真系啊，在心中啊嘛。 咪继续解嚟点唱啊？虽然好似阿祖话斋，我今日把声我唔够好啊，平时好好多，但我哋都会尽力帮你唱噶。阿祖可 我冇讲后面嗰句啊， 我哋推论系咁推论噶嘛。今日唔好，即系平时好啦。喂，1872388，等住你打电话嚟啊！ 想供楼得个车位，碌张卡可中贵计，睇中医针两针压制。躯体中间位卡我一世，几多位怨气得太详细，我听到我快仔，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 DJN 嘅碌架床啊吓，电话号码87238啦，咁啊继续可以咧碌住嚟打咗俾我哋嘅，呢度咧有一个就系阿 Wing Shoe Shack 啊，佢话咧三位你哋好，我要点唱俾我咧奶奶听啊，因为咧佢6月4号礼拜二咧要入院做手术啊，希望一切顺利咧就真系要早日康复啊，多谢三宝咧真系要帮我读出，我要帮佢打打气啊奶奶。 点解好似有咁多朋友今日都话要做手术啊唔舒服咁嘅？ 都冇办法啦。 我哋祝佢哋全部都好翻晒，嘣一声。 唔系我哋从好个角度睇，有一批医护人士又可以提早退休啦。 唔系，但系 供养好多噶嘛， 唔系啊，咁 出你个，我宁愿大家冇病冇痛啊吓。 喂，你平时我睇医生，你哋又咁样笑我，话我供养几多医护界？ 你啊，唔同啊嘛，你明唔明啊？ 其实我都想你好噶，讲个事实出嚟，你供养好多医生，我冇叫你长期继续供养个医生噶。 系啊， 你头先咁讲啊嘛， 我都唔知点样可以断供到 嘅。你好人好者，你都走去揼骨噶嘛，咁都系一个供养嚟嘅。 佢都系啦， 我都系， 咁咪咯， 都可以叫大家一声施主，真系施主，多谢你哋真系吓。 Celia 啦就话你哋好啊，记唔记得我啊？我之前打过嚟讲个长洲之旅咧，一行十几人嗰个啊，佢今日咧想点唱俾外国姐夫阿 Tony 哥哥，祝佢生日快乐啊！仲有邓氏啦、杨氏啦、小坑村啦，同埋凤凰湖村嘅村民，祝大家咧都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系啊，呢度咧有 Celia， 佢就话咧想点唱俾我个女女希南听嘅，预祝佢6月3号咧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嚟紧选科啊可以派到咧佢心仪嘅科目。妈咪永远支持你、哦。嗱，又到咗学期最后嘅考试啦，都想祝愿埋全香港所有嘅学生咧，要加油，为你哋考试去打得气，努力埋呢两个星期咧，可以去玩啊，迎接暑假啦。 系啊系啊， 系 啊， 你屋企嗰啲系咪都读到好紧张噶嘛？ 6月10号开始就考试啦，考到月尾，6月尾。 记住啊，考完试啊，过海系神仙嚟噶啦。 你会唔会好得意咁样望住你啲细路温书好认真个样咧？你会唔会一路望一路话俾妈咪睇下啦？妈咪从来都冇呢个表情噶 。我其实好欣赏。 妈咪从来都未试过温书，你可唔可以俾妈咪睇下？ 好靓嘅呢个画面，睇到佢好努力温书嗰个样咧，系我成日影低佢哋嘅，即 系 好沉默啊，跟住咧好努力咁写写写啊。 佢就发紧梦嘅喎，人哋阿妈。 佢开始惭愧啊！ 你真系知道读书个样系点嘅？你自己都冇经历过。 佢影低咗，佢影低咗陆陆续续啲相，跟住咧就俾翻贵妈妈睇，阿妈。其实我细个嗰阵时咪都系咁嘅样噶， 系啊！贵妈妈话呢一段嘅记忆喺我人生里面系冇出现过 嘅，系冇出现过嘅，系啦。 阿女你冇读过书啊？ 同埋见到佢哋咧，大家互问咧，即系两兄妹咧，好似大家互考大家，即系阿哥你帮我帮我啦，阿妹有时帮阿哥咁样咧。 喂，我细个都有帮我家姐背中文咯， 系咯，就 系 咁咯。 系啊，好多时候我已经识背，佢都未识背咯。 嗱，我哋呢度另外一个听众有个咁样嘅点唱嘅，都系同考试有关嘅。佢系 Virginia， 佢就话咧，我两个女嘅就嚟考。事啦，大女真系好紧张啊，慢慢挨夜啊，搞到面青青啊，个黑眼圈啊，深到吓死我啊，咁样啊。佢话但 系 个细女咧 hea 到极啊，成日都唔温书 啊。 佢话两个点解会咁极端噶？我即刻谂咩？阿田同佢家姐咯。 所以家姐系好认真嘅。 我家姐系老师嚟噶。 佢家姐系老师，咁一定系读到过下书啦。但阿田就另一个极端啊。所以咧 ，Virginia 都问啊，点解佢哋两个会咁极端噶？ 从一个妈度逃 出啫嘛。点都好，小朋友咧，快啲考完试就一齐休息啊！大家都好攰。 系 ，OK。 但系你有阵时，你宁愿你嗰个细路系边一种啊？ 我最我会话嗱，我冇小朋友啦，但如果我有小朋友，我一定会想系咁样嘅。佢好轻松，但佢考得 OK。嗱，我个 OK 唔系要考第一嗰啲喎， 我都明， 我会想系咁样啊，唔好咁紧张，唔好咁大压力啦，读少少啦，合格，升到班，跟住又揾到啱嘅学校，咁啊得噶啦， 咁你咪即系希望， 系 啦，你希望佢无风无浪，仲要无痛地就可以考试成功， 咁梗系啦，自己小朋友当然系即系最锡嘅，当然 我 想 唔想咁啊，翻工都想咁噶， 因为我其实我 无风无浪无痛就可以翻工出粮 啫，都唔使做冇啊，我屋企嗰两个 OK 做到， 即系咩啊？ 即系， 但你就话你见到佢哋个样子都好认真啊， 佢 哋都有压力噶。 读书时读书，游戏时游戏，我哋成日都咁教噶。读书一定要认真，玩时都要认真去玩咯。 系 系啊，咁佢哋真系我个见到佢做到。 咁玩嗰方面，我哋对你好有信心嘅。 系啊 系啊，阿妈咁难玩，喂阿女又唔好读书啦，陪我玩阵先啦咁啊。 唔系，当我话即系7号咧，谂住同屋企人咧就去 大陸一日遊嘅一個假期啊嘛。咁跟住佢就話考試啊，媽咪，我話唔係，一家人難得一聚啊，考試啊，點解仲要去玩啊？ 唔係咯，個媽仲鬧人去玩喎，第二日就考試。 你去海浪公園咧，聽日關唔關啊個小朋友事㗎？ 聽日都關嘅，佢話聽日都 仲 OK， 但下個禮拜就唔 OK 啦。 係啊，嗱個細路教翻我媽轉頭啊。 阿媽，你冇讀書嘅 planning 啫，我有㗎，我仲想讀大學㗎，唔係好似你咁。 我諗緊咧，佢個女同我阿媽講咧，阿媽你冇聽過咩勤有功氣無私 啊？阿媽你可唔可以生性啲啊？你幾時先大個啊？ 呢個係我明明同佢講嘅。 跟住落落就會話阿媽換埋喪字啊，玩創咗個心點收啊咁樣。 咁我撥收手機啊，唔該。 好呢度阿 Ken 啊，佢就話啦：，桂花田曾志豪黃耀祖 ，Hello， 我好想聽咧，就係呢只歌啊。陪着你走一生一世永不分， 即系佢想听，即系你写扮嘅。 系啊，佢话我想点唱呢只歌俾佢仔仔林柏浩同埋老婆仔 Mandy 听，因为仔仔咧礼拜六咧就系小一嘅派位，下个礼拜六咧佢就六岁啦，希望入到咧适合嘅学校，准备好心态迎接小学嘅新生活。另外希望阿老婆仔咧可以放松心情，因为无论结果系点，我都相信我哋一家人可以正面咁面对噶嘛。当然如果可以嘅话。我都想佢抽到第一志愿啦，系、当然啦，想嘅。 出年呢个时候就到你啦，曾志豪啊！ 肯定俾只歌俾自己听先啦。 斜阳女，气魄更壮， 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 喂，记唔记得妈妈娘啊？ 记得 我哋好 fans 系咪？喂，佢话咧真系想好想同我哋分享佢喜悦啊！ 好啊好啊， 佢琴日做咗奶奶啦！ 啊，恭喜晒！ 咁佢就叫婆婆娘噶咯，系咪啊？ 咁咧佢话咧就佢嘅仔仔啊乐乐啦，同埋青青咧，琴日咧结婚大喜日子啊，天公造美，天气超正啊！佢话真系多谢晒一班兄弟姐妹嘅帮手啦，佢婚礼好顺利，好完成，所以咧又亦都好多谢嗰啲亲戚朋友出席啦，特别多谢亲家老爷奶奶，你养大个咁好嘅女女，咁送过嚟俾我做新抱， 代入啊， 代入啊， 真系好开心，佢祝一对新人咧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幸福满日啊！多谢大家，可唔可以点唱首祝福歌？即系祝婚礼嘅歌俾佢哋。 掀起你的戒套来。你的眉毛大又长， 你错完错错，你想点啊？ 好开心噶嘛， 唔紧要，最紧要咧，我哋听到你嘅电话咧，更加会开心啊！吓，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系我哋嘅电话号码，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俾我哋，阿师咧就会等听你哋嘅电话，十二点半播你哋出街啊！吓， 啊，即系再唱第首咯，左手鼓， 右手锣，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修订逃犯条例。有民主派议员质疑政府未能保障引渡到内地疑犯的人权，有建制派议员对修例表示欢迎。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目前有十一宗案件，因为未有长期移交逃犯的协议而未能移交逃犯，期望透过修例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就修订逃犯条例，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昨天公布经整合的意见，提出六个额外措施。他呼吁立法会议员尽量利用保安事务委员会未来二十小时的会议时间讨论修订逃犯条例的问题，官员亦都会尽量配合，并且作出回应，希望释除公众疑虑。林郑月娥又强调，提出的新修订并没有向商界倾斜。至于若果通过修例，台湾杀人案是否应该由台湾士林地检署提出移交逃犯？林郑月娥说，等有法理基础之后，再同台湾当局商讨，之后由哪个机关提出。英国和加拿大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可能会对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有负面影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说，依她的观察，一些领事对修例感到疑虑，是因为他们的商界有疑虑，但经过面对面解说，释除商界担心之后，希望相关的外国政府也都不会因此有疑虑。林郑月娥又说，如果对方重视双边关系以及他们的国民企业在香港工作和投资，在这个共同目标之下，相信特区政府的解说可以释除他们的担忧。 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四月私人住宅楼价连升四个月，按月上升大约3.2%，升幅持续扩大。中小型单位升幅亦都扩大至同一水平，大型单位楼价升势明显加快，按月升2.8%，升幅比三月扩大超过1%。上个月整体楼价按年升近4%，今年头四个月累计升近9%。樓價距離歷史高位只是差1%。另外，上個月整體租金連升兩個月，但按月升幅輕微收窄至大約0.6%。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星期日稍後雨勢較大。雷暴警告的有效時間去到今日下午2: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66点，跌48点，成交金额42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54点，升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7.8升3.4，盈富基金27.5跌5仙，建设银行6.24升4仙，友邦保险73.8跌1.25，金地商智9.5系升咗2仙，中国平安87.6升8毫，工商银行5.64升4仙，华夏沪深342.1系升咗1.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09.11，瑞士法郎1.006，澳元0.692，加元1.354，新西兰元0.651，人民币6.91，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0,765点，跌177点。港金现价报12,082蚊，升13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1.86美元，卖出1,29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唔知道一讲起蒙古国，你会谂起啲乜嘢咧？不停咁奔驰嘅马，好好食嘅烤羊，定还是系另有其他咧？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蒙古国旅游达人杨 Sir Dominic 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蒙古国应该点玩呢？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又话去邮局寄个邮包过美国嘅， 入埋报关资料就去啦。由2019年6月1日开始，寄去美国嘅特快专递、包裹同埋邮包都要先做好电子报关噶。 点做噶？ 你可以经香港邮政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邮政局内嘅自助设施办理。冇做件邮件就寄唔到噶。上香港邮政网站了解多啲啦。 同声同系新出嚟，爹哋，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成日乱发脾气， 小朋友，你有冇唔听爹哋妈咪话乱发脾气呢？ 我有发脾气啊，不过唔系好知道点解，应该系唔开心咪发脾气咯。 父母咧都有见过小朋友发脾气噶，有时候真系冇办法同佢哋讲道理。但系嗰一刻咧，千祈唔好净系问小朋友点解你会无理取闹噶，因为佢哋自己都唔识点样表达噶嘛。你不断逼佢哋俾答案咧，只系会令到佢哋嘅情绪更加差噶咋。家长自己都应该首先要冷静先。 我发脾气嘅时候，爹哋妈咪都会好有耐性同我倾偈，同埋爹哋妈咪会听我讲嘢。我觉得谈完之后好像舒服了很多。 如果唔可以即时解决嘅咧，可以喺事后诱导佢哋慢慢讲出发脾气嘅原因，系乜嘢令到咧佢哋唔开心啦？揾到问题嘅原因咧，先至有办法解决嘅。肯定佢哋嘅情绪处理得好，家长咧亦都可以咧趁呢个机会提升彼此嘅情绪智商噶。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1872388吓，讲一讲个天气先。 系啊，有雷暴警告啊吓，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晏昼嘅2:30啊，气温就27度，相对湿度91%。食 lunch 嘅时候真系要带定把遮啦。 系啊，如果头先你讲人哋是非讲得劲得滞嘅话咧，要小心啲。 少俾雷劈添 啊，劈啊真系。 系啊，小心啊， 即刻听听 是非的定义。 系啊，听听听众电话先。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喂， 系三位早晨， 你好， 丰收快活人曾生。 阿祖，我好挂住你同 Molly 公主啊！ 诶，点解嘅？你有见过我哋噶？ 唔系，我听到你话同阿陈慧琳都会听你呢个节目。 哦，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佢就话我都系陈慧琳咁样。 唔系，跟住咧，我就同陈慧琳倾，诶，同 Gray。 咪就 系 咯， 我啱嚟噶啦，系啊，所以咧，诶，朝朝都听到我噶啦，系啊，我都会继续讲阿 Molly 公主。佢呢排唔开心啊， 系 啊，我觉得佢因为落雨落 得 多啊，佢冇乜得点出街玩咧，所以佢好似有啲抑郁咁。 唔系噶， 你屋企咧已经好大噶啦，可以有100米。 唔系啊，你都唔承认，系因为你而家做完 show， 你多时间陪佢就唔开心。 系我突然讲 啲咁嘅说。 因为佢唔见唔到你阿爸啦，而家 佢想阿爷系啊系啊， 有喺度噶，爷喺度噶。嗱，曾生，我俾翻你讲啊，你有咩想点唱啊？今日 系阿祖，你上个礼拜放假啊嘛， 系 今日其实我就都有点点歌点唱嘅。 哦， 因为阿东东咧，佢始终系年青同埋做 intern 咧，表达得唔系咁理想。 哦，好啊好啊，咁你自己嚟讲多次啊咁。 可能对我有啲印象啊，我系5月35 debut 嘅。 哦， 就 系 你啊！ 上次你咪读咗你，我哋读咗你嗰个点唱咯，我记得有啊有啊，系啊， 系因为我讲漏咗少少嘢，将佢再 唔紧要，冇问题，你讲， 系6月份咧就系我人生中最重要嘅两个女性嘅生日咧，第一个就系我太太 Christine 啦，佢6月8号，系第二个就我前世情人啦，佢就6月4号， 系。 所以我就叫做6月35啦。 5月35。 咁你前世情人叫咩名啊？ 我佢又唔好开个名，唔系 unfriend 我喎。 好绝噶，阿女又好绝噶 ，unfriend 你真系。 阿周生仲话仲好矛盾，话究竟我庆祝啲咩咧？咁啊嘛。 阿女其实已经旧年大学毕业噶啦，今年出去做嘢噶啦。 哦，都大个女啦。 系啦。佢喺18岁生日嗰年咧，都同几个同学仔去个维园点立足嘅。 系系。 佢始终未经历过咧，同我哋嘅感觉咧就有出入咧就正常嘅。 系系系。 吓、啊，都唔紧要。我想讲祝佢哋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咧。 咁、你会唔会你继续讲埋先系。 是因为我30年前就识我太太拍拖到而家嘅，就30年前咧，我有几件人生几难忘嘅事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嗯。好啊，好啊， 系系，即系30年前咧，阿豪仔又应该1989年咧， 系 阿豪仔又应该10岁咧。 我小学6年班啦、我小学6年班， 我都系读紧小学 K two 咁样系嘛， 小学 又未去到 K two 嘅， 系啊，我 K two 保养得好啫，其实我90几岁噶啦都。 我喺嗰年1月8号咧就同我太太认识拍拖噶啦， 系 啊，就到而家都 OK 啦，几开心， 系 第二件事咧就系我喺嗰年嘅5月咧，人生第一次去参加游行咧，就系暴风球横风横雨， 系系100万人啊嘛，嗰次又系， 因为有个画面就几难忘嘅，喺我隔篱咧就有一班中大嘅女学生，而家都系做下专班啦噶啦，我见住佢哋泪水同埋雨水喺块面度咧， 都分唔清楚係淚水定雨水啊，就流曬出嚟嗰、那個咁、那個情面都幾感動下嘅。 嗰、那個年代大家嗰、那個反應啊感受都好真摯， 係啊 係 啊， 係啊，一個太震撼啦！你會覺得即係日日喺電視望到畫面啊！嗰陣時我咁細個我都記得， 因為我嗰時都未參加過遊行嘅、香港，即係多數啲係啲大學生啊，定去參加呢個 活動。係啊係。 一系嗰年就系全香港人最团结嘅一年嘅。 喂，但我真系想问一下咧，你个前世情人咧喺六月四号出世咧，其实真系对你嚟讲，因为我哋嗰日读点唱嘅时候咧，我哋自己都喺度估就话啊，咁嗰日对你嚟讲咪好矛盾咯？你究竟系会庆祝啊，定系点样即系俾反应多啲咧？咁你自己呢十几年系点样过噶？去到嗰一日通常都会。 都有慶祝噶啦，但佢有而家有獨立思考嘅聽日咁啊，就去自己去過咯。 係，即係你都照舊同佢過生日，但你有冇話都會又同佢去集會嗰陣時？ 佢自己去， 佢自己去。 十八歲生日嗰年，佢自己去咗。 係 嚇。 哦。 但佢即係始終係未經歷過。同我哋嘅感受就有出入嘅， 当然啦，当然啦，当然系啦，系。 但我觉得佢自己会尝试去体验一下，即系去集会嗰样嘢，即系唔系叫大家一定要去。但系佢作为一个香港嘅朋友，喺自己十八岁生日嗰日，佢选择咗做呢一样嘢，我觉得佢未必嗰个体会会好似其他有经历过嘅咁深， 好正常， 好 正常。 正常但系佢有尝试去了解个世界个历史是如何， 好好噶啦。 我觉得呢一样嘢其实好美丽嘅。 佢几时知道自己呢个出世嘅日子咧会有啲唔同嘅？即系我想象应该咧，即系 小学嗰阵时咯，小学嗰阵时咯， 系边个？系啲同学同佢讲，即系老师同佢讲，定系你话俾佢听？ 我同佢讲，我 哦 ，OK， 系 我嗰时我去升中学嗰时，我都有问佢啲历史科老师会唔会讲六四件事？ 系 佢啲老师都始终系官校啲老师都比较保守，唔系点敢讲。 佢哋都有啲难处嘅、不过佢哋如果 喺 空间允许嘅情况之下咧，佢哋都会好努力咧去讲解俾大家听嘅。 系 咁 仲有一件事咧。 好啊。 我就一个唔系容易喊嘅男人嚟嘅。 系 喺六月四号朝头早六点几嗰阵时，我记得睇住电视，我就对住。当时嘅女朋友而家太太就喊咗出嚟，为咗一班完全唔识未见过嘅人，佢后生仔喊咗出嚟，所以都几深刻印象。因为嗰年我爸爸都系嗰年走咗嘅，佢即系正常嘅人生老病死咧就我都冇喊过，所以反而为咗呢件事而喊咗出嚟，都几难忘啊！ 明白明白，多谢晒你曾生，系啊，三十年前嘅回忆，我谂都令到你啊好多好多印象 啊！ 而家 其实我哋听到都毛管动啊！喺度咧就代表住阿 David 你啊，你嘅前世情人啦，仲有你嘅太太啊，六月四号、六月八号生日啊，祝佢哋都要生日快乐啊！ 我们曾经。走到街上，那一年，我们曾经见证，血泪在淌，然后在烛光中静静的坐着，看着神像在倒下，仿佛注定了终结。黄雀飞飞过悬崖，那海里飞到谁人已心碎，就算必须继续拼命进取，黄雀飞纵有白雪纷飞，我都不会恐惧，承诺某日我终飞出去，无奈带着太多的心碎。这一年，我们曾经走到失望。曾经想过放弃再讲，然后在烛光中滴下了眼泪，别让神像再躺下，让我亦要释放。黄雀飞飞过悬崖， 那海里，飞到谁人已心碎，就算必须继续拼命进取，黄雀飞，纵有白雪纷飞，我都不会恐惧，在告别以后亦要再追。 是啊，舞台剧啊，黄雀飞的歌曲啊，就是叫做黄雀飞啦，咁亦都同当年的黄雀行动有关啦，所以大家都明白，就是曾经的那段历史啊，有很多人出心出力咧，都好想做啲拯救嘅行动啊。呢个演唱的歌手是不同啊，点我码87238 87238嘅，我哋再听个听众先，是啊，姚女士是咪啊？ 你好， 姚太，是不是姚太、 早晨啊， 是啊，你好啊，欢迎收听 啊，三位节目主持人， 你好，你好，姚太， 大家好， 咩事想点唱呢？ 我有两件事想讲嘅，第一就是今日我生日， 恭喜， 生日快乐，姚太， 我今朝就收到好多亲友嘅 WhatsApp 嘅祝福，咁好多谢大家嘅， 系， 都希望我，因为我关节痛，咁希望我关节。灵活啲啦，唔好成日都痛啦， 成身都冇病冇痛啊！我话嘅唔知系指啲关节啊， 系嘛？ 系 咁，第二件事咧就豪仔可能有身同感受啦。咁琴晚嘅6:30， 系 咁我一只我有两只史立莎嘅，咁16岁嘅史立莎女女咧就琴日喺我怀中离世，咁我好安慰嘅，咁因为佢就真係唔係好痛苦，咁其实我習慣呢就每日就同佢落，同埋另外一个狗仔呢就落4次街嘅，落去行下散下步，因为佢年纪大关节痛啦，咁会同佢伸下关节咁，但係琴日个情况就我收工返嚟啦，咁佢落街就其实行唔到10步路嘅，即係行下我又要推下佢，行下推下佢咁，其实几分钟我就将佢抱翻翻嚟屋企啦。 系 吓，咁跟住佢就清洁期间咧，佢就屙大便。咁我就同佢清理好晒，跟住就抹佢大便咧。咁喺地下清理啦，跟住佢就会去门口巡一个圈，咁就屙咗一啲浅粉红色嘅血尿。跟住入去厨房，佢成日去搵食嘅地方，咁去厨房又抌咗一个圈出返嚟，就坐喺我隔篱。咁我就见佢唔係几妥啦，咁嗱嗱声攞条大毛巾呢就摆喺我大髀，跟住将佢抱咗上嚟我膝头哥。咁呢就我就即刻打俾佢平时睇开嘅医生，咁医生係忙緊嘅，咁后尾姑娘话我同你问下医生咁。咁3分钟之后姑娘复返嚟啦，咁我就同佢讲佢好似走咗喎，咁佢就叫我检查佢，咁就真係心口冇起伏啦，隻眼唔識眯埋啦，即係淨係撐開隻眼，條脷已经跌咗出嚟啦，咁唔係好冇乜痛苦，佢只不过哼咗两声，咁就成身软晒啦，咁在这16年入面大家都经历过很多开心的事情。还有一样就是我想提我先生这几个月呢都照顾得他很贴身。每天都抱他落街4次跟他去散下手手脚脚。昨天反而我睡到觉，但是我先生睡不到觉。武哥你加油啊。知道你是 好爱惜佢啊， 系啊，咁但系我哋仲有另外一只小 B 嘅，咁10.5岁，咁大家加油啦！我哋将其实唔系唔开心嘅，不过就即系预咗佢呢段时间会走，因为佢食唔到嘢2日咁样样，咁所以话豪仔试过经历丧狗之痛，就应该会身同感受啦。 唉，我而家其实我想话你听咧，我好惊听到，唉，呢啲电话，我系咧都要控制一下，如果唔系咧就会好肉酸会喊。不过唔系，不过系，我都想好真诚地想同你讲咧，即系我经历完嗰次之后咧。其实而家我会觉得，如果你能够咧，见到你嗰只狗狗咧陪你老去咧， 其实已经是好难得啊。因为我都好想嗰阵时阿衰仔，如果佢都有机会系可以啊，即系俾我照顾到佢最后一程。你话好似头先咁样，佢可以好舒服地瞓喺你怀中，你仲可以照顾到佢，即系由老病去到最后临走都一齐咧。已经好难得啦，嗰阵时佢都唔能够可以咁舒服咁样走咧，系啊，所以即系其实我知道你好难有咩安慰到即系呢一刻嘅心情噶啦。不过学你话斋就系大家都尽咗力啦，同埋其实呢个已经系一个好难得嘅一个过程嚟嘅。 先生佢即系 冇 改 噶，会噶。嗰阵时我同我老婆两个都轮流，一系就佢喊，一系就我喊。咁总之你两个人互相总系会自己怨，就话啊系咪我做得唔未够多啊？系咪仲未够好啊？咁样咯。 生离死别咧，其实有阵时冇得避免嘅，即系亲人又好，朋友又好，我哋养嘅宠物都好啦。咁但我会永远，我阿祖就会咁样嘅，我永远将开心嘅事情放大。头先你都讲到啦，你同埋武哥照顾住呢只狗仔16年嘅时间，其实有好多开心嘅回忆噶嘛。咁呢啲回忆咧，一世都会陪住我哋嘅。我亦都好相信你哋嘅狗仔咧，两只狗仔都会感受得到你哋嘅爱， 守护住你哋，好唔好？ 有机会咧就帮我播《凭着爱》俾阿武哥听，希望武哥都身体健康， 系啊，继 续。是啦，我哋继续走落去。 啱啊 ，Happy Birthday 啊，姚太， 姚太你都加油啊，生日快乐！ 系啊，你都要加油， 多谢大家， 系啊 ，OK， 好啦， 有加油， 拜拜， 拜拜。是的，是好好好伤感的这些消息。 以晒鸡皮。 是啊，不过我都觉得呢即如果你仍然都好挂住啊，互相喊的话呢，咁都是即代表你仲心里面有佢囉。 当然啦，都理所当然 的。如果有情绪的话，你俾佢出嚟囉。 是啊，我都 OK 的。 互相扶持好紧要啊。 是啦，咁呢度呢亦都有一个就是Sico 啊。Sico 呢佢就话早晨啊，咁呢我是小航。咁咧，每年結婚周年咧，我都會去翻咧當年擺酒嘅地方咧飲茶嗰位啊，你有冇印象啊？我咧今日咧要點唱俾自己聽啊！今天係我生日，咁咧而家我就同阿老公仔咧就去咗顯港嗰度玩啦，應該越南嗰度啦嚇。咁啊，今年嘅生日願望咧就係同我嘅屋企人咧可以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佢話咧豪仔你讀首生日歌啦，咁我咧我而家就要繼續去食同埋玩啊！今晚咧就再重聽翻嘅，我哋頭先唱咗兩隻啦，你可以揀一隻咧嚟益你自己一下真係嚇。 好啦，呢度咧，阿 email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想点唱俾佢先生荣听啊，佢咧四号生日，59岁啦，祝佢身体健康，开心平安啊，希望佢咧节节下饮啤酒啦，健康好紧要嘅，知唔知道啊，老公咁啊。 好啊，陈太咧就点唱俾佢女女听啊，因为佢女女佩奇啊，7月16号咧就要生第二胎啦， 恭喜， 系啊，祝福定佢哋先啊吓。Mace 咧就话啦，佢就话6月17号我生日啊，喂，我想点唱俾我自己听啊，祝我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我哋点唱俾你听啦、啊。祝你生日快乐啊 ，Mace！ 系啦，阿 Many Pick 咧，佢就话啦：三位好啊，我要点唱俾我仔仔阿 Paco 听噶。佢6岁，礼拜六咧又系同一排位啊。 哦，好啊， 大家都系呢个吓， 系啊， 冇错。 加油 ！Kitty Fisher 就话咧：我真系好中意听你哋节目噶， 所以 节目咧就想点首生日歌俾佢朋友 Cindy 好听啊，同埋咧希望咧你哋可以唱首生日歌俾佢听啦。唔该晒你三宝，永远支持你哋。 好啊，听听众电话 ，Hello， 你系边个 ？Francis。 我系翻嚟，系啊， 系啊，你好啊，恭喜发会啊！ 系啊，早晨啊，我想点唱俾我细妹听啊，佢今日生日啊。 系，细妹叫咩名啊 ？Didi 啊 ，Didi 啊 ，Didi 啊 ，Didi 啊 ，Didi 啊 ，Francis 同埋 Didi 啊。 系啊， 系好，好好好， 好啊好啊， 系 你哋两姊妹个关系好唔好噶？ 好好噶，好亲噶。 点答你啫？ 系 咯，我打翻嚟点唱俾我妹生日咧？ 唔系，有啲可能系我哋好嘅，不过我哋都嗌拗叫噶，可能有啲系咁样噶嘛。 唔系噶，我旧年病咗半年啊，佢日日嚟医院照顾我，咁样不停咁样。 哇，咁呢个真 系探我啊，又攞啲嘢嚟食啊， 系姊妹情深真系 啊，特登喺上环翻工都攞嚟喂医院。 哇！过两条隧道啊， 系啊，犀利、啊！ 但你冇事啦嘛，番薯。 OK 啦，好翻晒啦。 诶，咁啊 perfect 啦， 好熟啊，你叫佢番薯咯。 因为佢头先都讲我系 Francis 番薯啊，有咁讲。 系咩？佢又讲番薯咩？ 系啊，早啊嘛。 系啊， 系啊， 咁你嗰个妹妹咧，佢最中意系啲咩噶？有冇嘢你可以即系买俾佢咁样噶？ 最中意啊！佢其实乜都有啦，最中意两个细佬咯。 最中意 两个细佬啦，系。 我两个细佬。 佢自己两个仔女。 系。 系一个仔一个女咁样咯。 系啊，咁你要点庆祝啊？同佢。 哎呀，今晚冇得庆祝啊，因为我 我啱啱上个个礼拜做完个治疗咧，我仲要个身有啲残余辐射啊，咁样出得嚟啊，要隔开啊。 系咁啊，唞下咯，当唯 有。咁之后补足翻都得噶嘛。 系啊，补足咯，补足咯，唯有。 系喺屋企喺屋企开台咯。可唔可以屋企开台噶？ 唔得喎，唔得喎，近距离接触都唔得喎。 系啊，又都唔得 乜？要少少隔住。 唔紧要，唔紧要，隔几日咯，系啦， 好快好翻晒噶啦，冇事噶啦，番薯唔使惊啊，我哋俾力量你啊，跟住就可以同阿妹妹同所有嘅屋企人啊，同埋嗰啲细路仔一齐庆祝下啦。 系咯。 我想话咧，即系我哋睇到网上有段文章写住咧，最尾有个好感动嘅句子，佢话咧，兄弟姊妹系爸爸妈妈俾你最好最好嘅一个礼物嚟啊。 系 啊，真系。 系啊，咁好啦，祝阿妹生日快乐， 唱首生日歌俾佢得唔得？ 得，你话就得，系啦。你想听咩版本啊？猴仔唱好啊， 你咩版本啊？ 冇所谓。 系啦，好啦，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 ，Delia，Francis 唱俾你听，李家姐唱歌俾你听， 好听，系噶，万福崇拜啊！ 好啦，多谢晒你。 祝 Francis 都快啲早日康复 啊！系啊。 好啊，好啊，多谢你吓，多谢你哋。 加油！ 好。 谁在见这小片天地？实现逃避。分析社会大脑当机，怎分是非？专心防空才是道理。风光明媚，常枯死，只管自己孤岛人生活无动气，开心作日记。这地球太大，哪怕放弃求证理解。这地球太大，来吧快快乐脑筋可以活埋，感觉多轻快，娱乐吃喝自心态，偏执心态。 Rubber Band 啊，孤岛人啊，的确可能今日嘅节目咧，大家听落去咧比较多感性嘅对话出现咗 嘅。我哋都好感激我哋嘅听众啊，用心底嘅说话都愿意同大家所有分享，好感激佢哋。 咁啊，趁翻个天气啦，因为湿湿地，可能天都希望大家感性少少。 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 拜。 拜拜。